同华为做生意，就是同人权侵犯者做生意。对于英国下令当地的电信公司在2027年之前移除华为设备，蓬佩奥说越快越好。他又说将会在下个星期出访英国和丹麦，讨论中共对全球的威胁。社交网站 Twitter 证实美国多位名人和公司账户被黑客入侵，公司正是调查事件，并且继续限制发贴文和重设密码，部分账户功能亦都受到限制。被黑客入侵的账户包括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微软创办人盖茨、著名投资者巴菲特等。他们的贴文都是显示推广比特币的广告内容，部分设有连结呼吁民众捐款回馈社会，贴文其后被移除。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7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39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3.5元，跌4.95元；腾讯控股533.5元，跌9.5元；美团点评191.6元，跌9蚊。九毛九系报12.1元，跌5.8元；阿里巴巴239.4元，跌4蚊；小米集团15.86元，跌5毫；新上市的渤海银行系报4.76元；华夏沪深300系报54蚊，升8仙；吉利汽车17.3元，跌4毫；华虹半导体系报29.5毫半，跌4.3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748，瑞士法郎8.204，澳元5.423，加元5.742，新西兰元5.087，欧元8.8497。每百日元对港元7.2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2,875点，跌70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08美元，卖出1,8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开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一带挤塞啦，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就系、是、沙田路去九龙方向博康村对开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一带挤塞。咁喺港岛方面啦，中环湾仔绕道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北出口咧，就系、是、一段挤塞，咁影响到咧需要实施间封嘅。咁就系中环湾仔绕道啦，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北支路咧嗰、那个出口啊，就系、是、有啲挤塞啦，咁影响到咧现时系需要实施间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系有少少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港铁站一段是挤塞，现在龙尾排回去葵涌警署的，就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港铁站对开一段挤塞，现在龙尾就去到葵涌警署。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鲤鱼门道鲤鱼门

长得戚， 咩叫长得戚啊？ 咁你即系你认自己系小人定系君子定系乜嘢？ 我做君子又坦荡，做小人又长， 哦好啊、 长到得戚添、 哦，好啊， 所以两样都得。你想做边样啊？ 我唔理你啦，愿闻其详啊！ 咪就 系 咯， 我谂住 做剧嚟嘅， 唔系我谂住系集思广益嘅，我都唔介意咧，即系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嗯。反正我哋呢几日都系抱住呢个宗旨，不如讲啲开心嘅嘢先啦。 系啊，笑下先，跟住先至进入个疫情。 系啦，嗱咁样嘅，我呢几日咧阴公。我就俾老婆咧 嬲咗佢， 严厉批评我，我绝对唔会话黑面啦、发我脾气啦，同埋就咩？系啦，佢系站在一个正确嘅立场，对我展示一个合适嘅态度。佢就系即系批评我， 简单闹你啦，系咪？你有做错啲乜嘢啊？讲咁耐， 佢批评我嘅地方，我觉得佢系想我精益求精嘅啫。我本身个卫生都唔错噶啦，不过佢想再好啲， 佢想再好啲。 你嘅卫生唔错。 系啊，佢想再好啲。 O、okay, K 好， 俗称卫生帮啊，佢想帮我一把喺卫生上面。咁、okay. 佢主要就系话咧，喂，你食嗰啲嘢咧，可唔可以冚翻啊？ 佢应该系咪咁嘅态度噶？ 唔系我将佢， 我 将佢内心世界演绎出嚟啊嘛。 我唔介意豪仔美化佢太太， 唔好要美化， 即系修饰下啦。咁我唔好当补说，即系唔好裸妆咯，唔好素颜咯，好唔好？ 唔得啊！你言下之意即系话，如果佢唔裸妆就系闹我乜唔啱？ 好咁讲，冇咁嘅意思。 总之重点咧就系佢话喂，大佬啊，你食嗰啲蛋糕咧又唔冚翻我个，有啲人咬剩一半咁样，哇！佢嬲咗两日啊！即系佢话咧，你咁样搞到咧，可能听咧都已经会多咗邻居有小强出嚟。 系， 咁我就已经深切咁样反省同埋知道悔过噶啦。不过暂时未有机会再改，因为啲蛋糕已经食完啦、 啊 okay。 我未有机会再买多个蛋糕嚟话俾佢听。你睇我今次食得几干净。但系点解琴日发生咗咧一个人间大惨剧？我就特登好想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因为我想集思广益，帮帮我。 好， 咁咧就话说咧，琴日我就半夜咧，我就例牌落去自己匿埋喺停车场做啦，做啲 live 啦咁样。 系， 做完之后咧。我就上到 去，又做咗一個鐘嗰啲係嘛？ 講兩句，講咗一個鐘啦。上到嚟嘅時候咧，我好肚餓喎，因為好似即係夜晚消耗曬體力。 咁跟住又揾翻你之前食剩嗰個蛋糕，睇下仲喺唔喺度啦。 唔係，我咧就喺嗰啲零食機度咧，嗰啲屋苑有啊嘛，我已經買定兩包零食咧，我諗住上去就開嚟食。點知我冇呢個機會，一踏入門口咧，我老婆就話：你入廚房搞掂佢。我話咩事啊？ 搞掂邊個啊？ 係啦，我發生咩事啊？咁樣係啦，有污糟嘢。佢話廚房有污糟嘢，我諗住哇，要夾中指噶咯， 都走唔甩。係阿強咧，如果係廚房出嚟嘅話，係嘛？ 係啦，但係佢交俾我嘅任務係咩咧？佢同我講佢就 活捉佢。 佢同我講，佢話佢喺廚房頭先咧，就佢喺度執嘢嘅時候，見到一隻大啡曱甴衝咗出嚟，咁啊佢好驚嘅。咁咧佢話咧，佢描述嘅情況，佢話我用曬所有可以噴佢嘅嘢嚟噴佢啦，包括。定型水啦、消毒药水啦、漂白水啦、蚊怕水啦， 都喷唔到佢啊！ 佢喷完之后，佢话佢好顽强啊，冇任何反应啊。 其实佢已经死咗噶啦。 嗱系啦，嗱我都系咁样嗱。 佢咁样喷法，佢只不过咧，佢好顽强，佢挣扎求存，弹到唔知边度死咗啫。 冷静啲。头先佢讲嘅所有嘢都唔系攞嚟杀曱甴嘅喷嘅嘢嚟， 系啊，全部都唔系噶。 定型水， 系啊， 消毒药水， 系啊， 可能就觉得 蚊怕水， 我精神咗添啊，你帮我消咗毒咁样。 系啊，嗱， 咁佢真可能真系未死。 咁佢话咧，佢基本上系真系四水交汇啊，喷泉咁样喷完一轮之后，跟住我哦，咁应该佢 gel 咗啦，应该。佢话唔系啊，佢 定型水佢 gel 住咗咋？ 系啦，佢 gel 住咗。佢话咧，佢本来喺譬如窗边出现嘅。佢话咧，佢而家唔见咗，然后佢就同我讲啦。佢话佢怀疑佢匿咗喺咧某一个盒仔度，因为咧个窗口附近咧唔知装咗啲咩木箱嗰啲东西咧。Okay. 总之佢话佢怀疑匿咗喺嗰度。跟住我话佢匿咗里边，佢话系啊。然后我话咁， 即系你屋企嘅木箱啊？ 嗰个箱系 屋企嘅， 嗰个箱系属于哦。譬如你有条抽气管，你要放入嚟啊嘛。咁个师傅为咗美观咧，就攞个箱冚住佢，系嗰啲嚟嘅，即系唔系话打开有道门匙嗰只嚟噶。咁我话咁即系点啊？你话喺里边， 咁既然喺里边都睇唔到噶啦， 睇唔到啦。 跟住 佢只系交代咗一个好简单嘅任务，你同我捉咗佢出嚟。佢话如果唔系，我今晚我瞓唔着觉。 你咪咯，眼不见为干净，你将所有嘅门闩咗佢， 唔得。佢话唔得，佢话再唔系。 因为佢第二朝佢要再去用厨房。 系啦，佢仲同我讲我点入厨房咁样，跟住好，咁、我谂住应该得啦，我负责捉咁样。 好。 咁我就拎住支看更电筒， 照佢。 同埋咧，我就 田鸡。 系啦，同埋咧，我就好似人哋赶雀仔咁样咧，周围敲咯，系。 有冇啊？有冇喺度啊？有冇啊？咁样我敲咗十分钟，冇喎。 你周围敲门， 我周围敲噶啦，已经 会应你咩 ？Hello， 我喺度啊！你捉我唔到，你 系啦，唔系喎。作为一个咧，即系俾人捉嘅嘢咧，佢一敲咧，咁同埋佢冇性噶嘛。 曱甴系咁嘅，你敲即系如果你喺隔篱附近，你发出啲声音咧，佢系 freeze 唔喐嘅。 系啊，佢有定 嘅，冇错冇错。 喺入边嘅，不过佢会继续喺入边定嘅，所以佢系唔会弹出嚟噶。 系啊，所以嗱。我就等咗好耐，最后咧，我嘅选择系咩咧？我就同老婆讲 大话啦，我捉咗美丽嘅方言啊嘛， 我要有诗嘅， 系啊，你明唔明啊？ 你咪犯有一个咯，佢讲咗噶啦，纸巾会即系咁样 check 咩？ 佢又知我拢嘢啊，你知唔知？佢交代，佢交代个任务嘅第一分钟咧，同我讲，佢话你真系要捉，你唔好扮捉到， 系啊，我要见全诗。 咁我即刻放弃咗，我本来想打比较早，嚟你教我两个表情咧，系捉到只曱甴嘅表情。 我会话成个戏咁啊，做戏唔可以净系做表情嘅，你要好兴致勃勃，成场戏喺入边。 系啦，我就谂过呢啲， 佢就会系听到好惊，捉到未啊？捉到未啊？ 仲要加两个平平啱啱啦，乒乓咁样嗰啲咧。哇！你仲走去边啊？我就 Carol， 系啦，捉到，跟住你只手揸住，你睇唔睇啊，老婆？系啦，咁样嘅话咧，成场戏做咗嘅咧， 齐晒， 佢就会下次。你食蛋糕又唔冚蓋嘅話咧，佢應該都唔會再鬧你。 我諗過一係就唔好留絲，就唔好留條絲。我直情就扮咧，就哎呀，我好似佢出窗度啊！ 係啊，我冇心㗎， 我冇心㗎， 咁就 跳咗出去啊！ 咁而家可唔可以點解決？你捉唔到？ 嗱，而家我就想問我哋各位聽眾一個問題。 你冇講到啊？你話你未講啊？你仲要等步咗佢十分鐘 冇啊！跟住我諗住翻入廳啦，同老婆交代嗰個戰績啦。 嗯， 佢唔接受咯。 哦，佢唔接受咯， 因為佢真係捉到喎。哇，咁掂啊！佢話你負責捉咗佢翻嚟，如果唔係你係閂曬啲門咧，佢話咁唔係點算啊？跟住我唯有入去再捉多一次啦。當我又再入去嘅時候咧，我已經唔知可以做啲咩啦。 唔係啊，你咪喺嗰個箱嗰度係真係開唔到任何窿，即係任何罅都睇唔到。 鎖死嗰啲， 鎖死咗㗎。我已經係將嗰個箱附近咧穿連有機會啲櫃咧，我全部開曬咧。我爭在未話咧出嚟啦，強咁樣啊。 有冇得翻入房瞓啊？琴晚 我最後都有嘅， 都有嘅， 但係佢。佢系开住灯瞓咯， 真系噶， 系啊，佢惊到咁啊！但我而家所我嘅集思广益嘅问题就系、 是，嚟， 各位听众，请问其实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嗰只曱甴根据各位主妇嘅常识，佢系咪已经 A 消失咗啊、 嗯、 ？B 消灭咗啊？定、 嗯、 系 C 系消化咗咧？ 唔系，我觉得佢已经咧即系魂断噶啦，咁即系已经死咗。 系咪真系噶？ 佢要死得有尊严嘅，佢都咁，所以佢咩？系咧， 即系咩意思？ 即系佢 唔会死俾你睇。 系啊，佢唔会死俾你睇， 即系不会死于你面前。 死得有尊严，所以自己匿埋喺个嗰个咧，根本都冇得去揾到佢嘅地方。 系咧，因为我觉得嗰四水交汇，消毒药水、定型水，仲有蚊怕水，醋都都出埋咯。 佢哋嘅生命力真系好强噶。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嗱，你睇下过多几日，因为而家夏天啊嘛，咁你再摆一啲食物喺嗰度，睇下佢再出唔出嚟。 即系卧底行动。 啱啦， 引佢 咩螳螂捕蝉嗰啲咁嘅 嘢。觉得佢老婆真系会 buy 呢个谂法嗱，可能嗰只真系已经死咗或者走咗噶啦，但你引嚟其他佢嘅街坊啊、亲戚朋友一齐嚟揾你， 报仇开餐， 佢哋台长冇坏己，系咪先？ 咩啊？坊间有啲咧，即系黐曱甴嗰啲诶，几 曱甴药嚟， 药嚟啊嗰啲咧就黐喺附近。嗱，如果咧即系近排咧唔发觉有啲蚁得嗱，因为好衰有啲蚁咧又咩个？虽然佢勤力， 喂，我 feel 到你越讲越恐怖啊！ 唔系啊， 你好似讲紧只曱甴就死。死咗啦！但系因为佢匿咗喺里边咧，啲蚁又出嚟咬人啦。 啱啊，啲蚁就嚟咬佢。 咁 点 啊？我又要捉蚁喎。 唔系，咁所以你就睇下，即系呢几日嘅发展。 咁我捉完蚁之后，跟住又有 冇蚁啊嘛？但系而家系曱甴啫嘛。 唔系咯， 即系话，如果佢仲死咗喺度嘅话，真系冇走到啊！ 佢就会抬尸走嘛？你嗰啲蚁系嘛？ 咁即系话，我系应该期待有蚁定冇蚁啊？ 我希望你老婆听唔到我哋呢半个钟。 佢应该瞓紧觉，听唔到 就 OK。 但系佢有好多朋友。 系啊，集思广益啊吓。其实我都有嘢想集思广益。 系咩啊？ 我今朝搭车翻嚟嗰阵时，发生咗件好尴尬嘅事。 翻嚟讲，翻嚟讲 ，我都唔知点处理。 系啊，四大天王保育系列， 今日到边个？到边个？ 郭富城啊！ 耶！ 呢只歌可以系纪念我琴晚嘅，可以话系极度哀艳的晚上。 我以为你琴日系最激帝国， 未激。郭富城四大天王里面以跳舞见称，非常厉害，亦都早排开咗呢一个演唱会喺维港嗰度啊。眼出笑，眼亮眼发光，寂寞极凄厉，晚风充满寒，只因他忧郁目光， 是狂张，排斥极倾慕掀起心害怕，尽管早知这地方是乱世态，你都爱艳的晚上，浪漫飘荡，但我曾遇上。下定决心将他去爱上，彼此身躯仲分一把声音，像似对乌龟，慢慢地走近，请将心仿佛栖身。 极度哀艳的晚上， 阿健系反咗眼啊，同埋一个瞄嘴嘅。不过而家戴咗口罩就瞄唔到佢。 做得好，你个舞步设计都好啊！极度哀艳的晚上， 系高成。 嗱，你头先就要集思广益啦，有个特别嘅任务俾大家，即系究竟嘅嗰只曱甴应该要点处理啦？系咪？ 你呼吁听众咧，但唔使 post 嗰张死曱甴嘅相嘅， 系 只系话咧， 我应该点做？ 啲方法啦，系啦， 何虚何藏 系啦，如何即系认证佢系真系几云归天国咧？系啦系啦，咁样。 话说今次我又发生咩事呢？其实我嗰个相对地好简单，起码咧我唔会有个老婆挟持住人质嗰啲咁样咧。老公你要快啲处理咗佢，我只不过发生咗件落嘅事，但我觉得呢件落嘅事咧系大家可能都有经历过嘅， 就 是件事曾志豪 系咩？ 因为你喜欢唱歌 哦，系 话说系咁嘅。今朝咧，我 你唱歌，啲人以为话豪仔，你做咩唱歌咁样？ 唔系，如果系嘅话，可以大大声咁讲啊！豪仔唱得衰好多咁样。话说今朝我就搭港铁嘅时候啦，跟住我呢一排我都有个习惯嘅，就喺搭紧车嘅时候咧，因为九月会有演出，咁需要唱歌，咁我就用嗰个钟头咧当背歌词听住首歌咁样啦。咁、 哦、 其中一首歌咧有个音好鬼死高音嘅，我成日都觉得咧好问唱唔唱到唱。 你咪好似阿星咁样唱歌系嘛？谂住佢哋哇， 我话。你知最惨就唔系我由头唱到尾， 即系唱中间一句啦。 即系一嚟就嚟个最高音嗰个位，不即跟住我就唔觉啊，我跟住唱晒成句，本身隔篱有人坐咗喺我隔篱， 成个弹 即刻弹开咗。但我因为我 keep 住成个，我成个过程我都系有 讨论区睇下先。 我哋今日有冇俾人 遇到癫佬？遇到癫佬嗌个不字， 系啊，管在仲系成句，我话俾你知，唱得嗱。我戴住 headphone 咧，我唔覺得好大聲， 聽唔到噶，係噶。 但係我肯定，因為我自己聽唔到啦，同埋而家戴住口罩，我當背歌詞啊嘛，我個嘴係有喐嘅，但係人哋平時見唔到我喐噶嘛。 係係。 但我唱到嗰個音嗰陣時咧，就成句唱咗，跟住我 feel 到即係唱 嘴速度啦， 我唱曬全句啦。跟住我 feel 到咧嗰個空氣咧係凝固咗嘅， 凝結咗啦，真係好犀利。 跟住咧我就 feel 到隔離有一陣風咁， 走 就走咗， 散啦。 佢仲係唔係坐我對面？佢去行過咗嗰邊，跟住眼尾睄去，哇！嗰、那個位落到嗰個地步咧，但我覺得唔係我係唯一一個，其實耐唔知嗰陣時， 你嘅意思係其他人都走咗，唔係得你一個， 唔係得你一個仲坐喺度。 好彩 咯！嗰個人係咪落車先？ 佢唔係落車，都冇開站，都未開站，佢落乜鬼嘅車啫？ 巴士定地鐵啊？ 地鐵啊！ 哦，下個站我自己就落咗車啦，因為咧其實就真係覺得尷尬嘅。 你唔用絕招嘅？ 啊！邊個唱歌啊？嗰啲即係自己放咗屁嗰啲咧，聽到嘛？啊！邊個放屁啊？嗰啲咁樣， 或者你同佢講，你望下鏡頭喺嗰邊啊！ 哇！勁尷尬啊！即所以我都想集思廣益，我覺得其實你哋有冇試過類似嘅事情啊？ 係咪唔使彈開噶嘛？係咪 練歌冇嘢㗎， 唔係突然之間彈咗聲爆咗一句高音喺度，有咩意思咧？咁 樣排啦，即係 練習中，練習中 係啦， 冇歧視我。 時間練習中，不用歧視，不用怕。 唔係，但我覺得幾好啊，因為你如果想自制空間嘅話咧，你一唱就有人彈走咗啦。 係啊，我同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咧，立即有一定嘅。 咁係女士啊？ 應該係女士。 哦，應該你都唔敢望， 冇嘢㗎，冇嘢㗎，係啊。 其實我想講佢著咩衫，我都仲記得。 得啊？咩 啊？唔係 你哋有冇試過先？ 我冇 啊，我哋好專業嘅，即係好守規矩，即係喺搭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 我最多係 你想問下，你守公共交通工具嘅規矩，你有講到唔俾唱歌嘅咩？ 有啊， 有唔准大叫㗎。 其實 Danny 姐應該再拍第三輯出嚟，就專門對付你呢啲㗎。 都有嘅，耐唔時咧就會話咧嗰啲咧投訴就係話嗰啲咩公共交通工具巴士上面啊， 係 啊 係 啊，睇片啊，又戴黑色嗰啲啊。其實我自己諗翻，我同嗰啲人有咩分別啫？ 係㗎，又或者你戴住黑風。你戴住 headphone 然后讲嘢咧，你都大声好多噶。我有试过喺屋企戴住嗰啲蓝牙耳机咧，喺度睇片啊嘛。跟住老婆同我讲嘢，我就话咩话？佢话聋咩？因为原来我以为咩话，原来出到嚟咩话？ 系啊， 哇！真系聋耳诊噶。 我哋自己做呢行咧，又有职业病。平时戴开 headphone 咧，其实我哋而家讲嘢好大声噶嘛。 其实系， 尤其是我哋三个啊，系真 系。我开始唔觉得自己讲嘢大声啊。 我聽到你哋兩個講嘢嗰陣時候，我有檢查翻自己，死咯！我唔係好似佢哋兩個咁大聲嘅。 係啊，我同我老婆講嘢咧，佢好快就話：你唔使咁大聲。 我仔女都係咁講嘅。我琴日咧， 我想講我隔離嗰個都係咁。 有一日 ，Molly 都同你咁講啦。佢即刻就接埋個耳仔就走咗啦，真係。 摩尼長期接埋耳仔，因為唔想聽你講。 係啊，嗱，我哋咁啊開心完之後啦，十點半翻嚟同你講下最新疫情嘅情況啦。到時我哋揞住隻耳仔。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收缩 1.6%， 当中第二季恢复增长 3.2%， 扭转首季收缩 6.8% 的形势，好过市场预期。统计局说，上半年面对新型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上半年内地经济先跌后回升，第二季经济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发展大局稳定。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截至昨日已经累积有8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仍然未找到源头，情况令人担心。他說越少人聚集，傳播個案會越少，希望非緊急服務的企業容許員工在家工作一至兩個星期。許樹昌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他認為為入院的長者、在食肆工作和的士司機等人士做病毒檢測是較穩妥的做法，可以避免院內爆發。被問到確診個案會不會有機會幾何級數增加，許樹昌說市民已經提高警覺，出入都有戴口罩和注意手部衛生，認為有助切斷傳播鏈，但是仍然有機會有帶病毒人士在潛伏期當中，要留意未來五日至到一個星期的個案數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杨立门说，早前已经有心理准备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商界已经消化这个消息。他预期中美关系会恶化，而美国的国际盟友亦都可能会对香港采取不同制裁。被問到美國可能會凍結部分人士在美國的資產，楊立門說相信好少數的從商人士會被指破壞香港自治，因此無需擔心。至於簽證的影響，他說美方並非不容許港商到當地， 只是簽證待遇等同內地人，將來的阻滯程度要拭目以待。內地過去一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是在上海的境外輸入個案，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昨日新增兩名無症狀感染者，仍然有104名無症狀感染者接受醫學觀察。內地累積83612人確診，4634人死亡，78719人康復出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203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69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0点，跌1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1.3跌7.15，腾讯控股525.5跌17.5。美团点评187.2跌13.4，阿里巴巴235.8跌7.6，小米集团15.4跌9.6，九毛九系报11.92跌7.6，吉利汽车16.32跌1.38，港交所343.2跌13.6，华虹半导体28.7跌5.2，中国平安85.95跌6.0。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6.95，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2，人民幣6.997，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日經平均指數報22831點，跌113點。港金現價報16,740升1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08.41美元，賣出1,809.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跟你讲啦，咁较早前啦，中环湾仔绕道北角方向去湾仔北嘅支路咧，较早前需要间歇性封闭啦，咁而家咧就回复翻正常，封路重开啊，就系中环湾仔绕道北角方向湾仔北嘅支路咧，而家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荔枝角收押所。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鲤鱼门道鲤鱼门广场方向油塘、清水湾道平石村旺角、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陈明慧、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Indie 创作音乐人 Lester Lam 蓝奕慈。咁由中学开始咧，我就写歌啦，玩音乐。咁主要就是写开啲英文的 pop 同埋 R&B 歌嘅。就因为去年参加咗呢个 ICMA 啦，就是大专联校歌唱比赛，咁就好幸运攞咗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拿资料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看看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係啊，佢嘅個人衛生其實都長期咧佔據一個叫做有佢做第一就冇佢做第二，即係譬如見到喺任何地方都見到邊個擺低嘅，唔使諗啊，應該係佢嘅。係點解啊？係因為佢長期都好守規矩，咁所以咧冇辦法。我喺屋企就发生啲咁嘅事，老婆为咗佢摆低个蛋糕冇处理好，之后嬲咗两日，之后又打唔好只曱甴。其实你喺屋企，你作为一个老公，作为一个守卫屋企嘅一个男人，你究竟嗰只曱甴今晚会唔会继续帮你老婆去打，同埋捉佢咧，捍卫你嘅家庭咧？我哋又请曾志豪。 你令我想起我哋琴日录咗第二集嘅《风骚家庭保卫队》，我哋琴日嘅特别贵宾，我唔记得向佢请教，因为佢又打泰拳，又教游水，唔知阿黄泽峰佢识唔识捉曱甴嘅咧？阿峰爸，我知道你有听我哋节目嘅，睇嚟保卫家庭最重要嘅任务就系识捉曱甴，你可唔可以过翻两招俾我叹下咧？唉，可惜已经做完个访问，有兴趣嘅话，你话俾我听，点样可以用泰拳嚟打曱甴啊？当一个措施做咗出嚟嘅时候，我哋最紧要检视一下咧，就系佢究竟有冇实际嘅成效，同埋佢究竟有冇逻辑或者呢个科学根据咧吓。我哋呢几日咧就真系好关心咧，我哋特区政府咧做嘅呢一个防疫嘅加辣措施咧，唔系唔俾佢辣，但系最惨系其实辣得有冇道理咧？嗱，呢个咧我谂就好多人咧最关心嘅。譬如而家就讲咗啦，食肆咧6点之后咧冇堂食噶啦吓，冇堂食，净系开外卖。咁啊，之前大家已经笑咗好耐噶啦，或者你嗰个笑系苦笑，或者你唔明嘅就系、是，咁6点前啲菌唔通就唔出嚟嘅咩？点解可以喺物流即系人流最密集嘅5市继续做，夜晚就唔俾佢食咧？咁样咁啊？啲有人都仲講嘅，可能就話：咁你想點啊？如果你5市都唔做咧，那個餐廳就執笠噶啦。嗱，如果你係咁樣答嘅話咧，即係話當你推行呢個防疫措施嘅時候咧，方便無論係個顧客，又或者係照顧食肆咧，就係、是、你其中一個考慮咯。嗱，唔係話唔得。如果係咁嘅話咧，咁你就要再答埋第二個問題啦。咁夜晚嘅食肆同埋人流，點解佢哋嘅需要你又唔考慮咧？今日咧都見到有幾個新聞個 case 咁樣嘅。有一啲嗱輕騎好多嘅，有啲係孤家寡人，佢話佢真係無飯嘅，咁啊，但係佢唯有買外賣啦，但係佢又唔想翻屋企食，即係佢就居住環境嘅問題定點咧？佢就話佢唯有咧，啱啱買完外賣咧，就喺條街度食啦。咁啊，首先你可以見到就都幾陰功嘅，佢話我會訓練自己咧多啲煮飯食噶啦。嗱，咁呢個係一種情況啦。第二個 case 咧就係佢冇得翻屋企食，唔係話佢唔煮，而係話佢本身仲要開工。就係講緊咧，佢話嗰啲餐廳嘅員工咧，佢唔係可以喺6点之後收工嘅，佢6点之後咧，佢要繼續有下場嘅，佢要繼續即係上班嘅。問題就係佢哋平時如果放飯咧，大家都記得啦，喺餐廳裏邊咧有啲台咧就係職工頭為用膳嗰啲即係飯台嚟噶嘛。但係佢話原來而家咧喺最新嘅叫做宵禁限聚令之下咧，佢話食環署徵詢過律政司嘅意見，哇，幾權威啊！佢同你講咧。即使是员工想在自己餐厅里面进食都是属于违反宵禁限聚令的。哇大佬他说食肆老板真的叫救命他说 咁你請問你想啲員工去邊度食咧？嗱，得兩個可能性嘅啫，一就係佢唔食啦，佢死都唔食，我唔肚餓，咁就冇事啦。如果佢要食嘅話咧，你就只能夠安排佢喺條街度食，一係就踎喺後樓梯度食，一係就喺條大街度挨住個欄杆嚟食。嗱，如果你話咧，我話知你啊，你做得呢行啊，你自己預咗啦，好好好好好，我當你唔在意呢個員工進食嘅嗰種嘅辛苦。咁但我想問一下咧，如果作為衛生角度，你覺得呢一個負責有機會煮飯嘅廚房員工，佢喺條街度食嘢，有機會中招嘅風險大啲啊？定係佢留翻喺嗰個餐廳裏邊食飯安全啲咧？喂，佢危險，買外賣嗰個一樣危險嘅、哦，所以嚟到呢一格咧，你真係好唔明白。其實你嗰個防疫措施咧，你究竟係用邊一個作為準則㗎？如果係以科學角度出發，以盡量減低接觸嗰個風險嘅話，你冇理由禁止喺裏面工作嘅員工喺裏面食飯㗎。更加唔好講咧，有啲餐廳咧諗住咧即係減少人流聚集咧，可能見到啲顧客想等外賣咧，就俾佢喺餐廳度等，但佢唔係俾佢喺度食喎。但系原来咁样等外卖都系唔得噶，你见到呢几个措施，你系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你嗰条防疫令去到六点之后就要严格执行。其实你嘅意思究竟系想啲人喺条街度食？即系哦，我明啦。正所谓冇眼 A 干净盲，嗱唔好喺室内食啊，要食全部喺室外度食。哦，但系之前明明话咧，室外嘅限聚令就需要遵守，室内就唔使噶。明明之前觉得室外嘅风险系低过室外嘅风险系大过室内嘅，点啊？究竟室外定室内风险边个大边个细噶？风头火势谂唔明，谂唔明，谂唔明，唔知道呢一排佢去街市买餸嘅时候有冇同啲阿姐讲？阿姐，你啲买多两只蟹啦。因为可能呢位阿祖哥咧，佢都唔会再出去食噶啦，佢有嘅都系翻屋企自己食，食多两只蟹。佢系黄耀祖， 食简单啲啦，即系咩都唔谂咁多啦。其实咧，除咗咧即系食肆咧喺呢一个新嘅限聚令底下咧有好大嘅影响之外，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有12个唔同嘅行业，譬如酒吧业啊，各样嘢呢7日咧甚至系要关门，冇得做生意嘅添。美容业啊嗰啲都受影响啊，所以啊咩都 close 晒，但系嗰个补助喺边度咧？好似冇人提过，我都等佢哋觉得惨啊。其实除此之外咧，另外一个嘅业界啊，佢哋都喊咁口啊，就系讲紧咧，即系一众嘅书商啊，嗱，书展咧就话延期啦，究竟几时会搞？佢哋都仲度紧啦。但原来咧，琴日就有报道出咗啊，话咧一众嘅参展商啊，佢哋好惨嘅地方系乜嘢咧？本身就预咗咧，即系书展可以帮佢哋搵翻啲钱啦，暂时就要延期。但其实佢哋嘅制作费咧已经攞咗出嚟噶啦，就有一个调查咧就做。咗就出嚟嘅就系话咧，发现咧超过一半嘅参展商啦，喺呢个筹办嘅期间咧，已经系损失咗超过10万元以上啊！另外再问翻啦，咁样嗱，钱就已经使多咗啦。咁啊，至于啊，对于你哋嗰个营业额咧，又冇得赚钱咯，点算呢？佢哋就话咧，有接近一半嘅参展商咧，预计啊，损失咗营业额咧，就系50万以上啊！你谂下，一嚟一回，即系自己个制作费又俾咗咯，但系同时间咧，钱又冇得收翻嘅话，对佢哋嚟讲都真系几惨啊！所以咧，佢哋都有好多人都会话，有机会咧，有60%嘅公司咧有裁员啦、停薪或者系减薪等等嘅谂法嘅。所以呢个专责组咧都要求啊，即系佢话咧，其实政府可唔可以按照翻咧参展商已经俾咗嘅开支，提供一啲资助俾佢哋啊，甚至话系全数补偿。常俾佢哋添，并且希望可以尽快咧就公布翻书展嘅重办日期。期间咧，嗰啲中小型嘅出版社都要谂下，我哋有好多存货喺度啊，仲有嗰啲物流嘅开支咧。其实呢啲咧，佢哋你又话搞又话唔搞嘅话，真系搞着佢哋啊！嗰啲开支都唔细嘅咁样，所以专责组咧就又喺度谂啊，当书展重办嘅时候。当局可唔可以考虑翻豁免所有参展商嘅租金，并且拨款推出一啲书展嘅购书券，赞助入场人士去买书，从而刺激翻消费，又可以令到市民直接受惠咁话。其实听到咧，即系我谂好多业界而家都真系拗晒头，唔知点算啊，好似书商咁样啦吓。当日政府话要搞。 是其實真係為業界好嘅，佢哋咧仲特登話要抌一啲額外嘅資助嚟，想幫補佢哋啊！有啲咩事嘅話，知道你哋都受苦啦，幫手幫手幫手啊！但係呢一個諗法其實究竟係幫緊佢哋定係害緊佢哋咧？我諗而家真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啊！你俾咗個希望佢哋，佢就抌咗錢去投資去做準備，但係最終就突然之間也有收仔，明白係劇呢個疫情嘅問題啊嚇！但係最終。而家邊個幫到佢哋？我諗呢個係佢哋而家頭痕緊最大嘅問題啊！風頭火勢，哇！好多業界都真係喊咁口啊！如果呢個書展咧，即係好似佢哋咁樣講，可以喺九月或者十二月咧，即係復辦嘅話，唔知道我呢位拍檔又會唔會身體力行去支持一下咧？桂花田。 我年年都去书展噶，所以咧啊，所以话今次咁即系褪迟咧，咁诶迟到好都冇啦，成日都系咁讲啦，因为即系好影响佢哋嘅生意噶嘛，所以有书展我哋一定会去噶。有句说话系大菌食细菌，细菌当补品，但系咧今天嘅肺炎恶菌咧就好似吓唔可以食落肚。不受控咁样不停喺社区传播，点样可以避佢？嗱，琴日就同大家温故知新咗，啊唔记得温故知新啲咩啊？唔记得就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啦。今日咧睇到一个网站咧就分享咗咧，叫外卖翻屋企嘅时候咧，系咧因为即系六点钟之后就唔可以堂食啊嘛，要外卖啊嘛，叫咗外卖翻屋企嘅时候，其实都有几点咧要注意噶。点啊？已经叫外卖噶啦，仲要叫埋嗰啲送餐人员放喺某个地点啊，或者系门口冇接触佢噶啦噃。OK。但系你知唔知喺送餐嘅过程中，你嗰袋放入口食嘅食物会有咩经历咧？吓，系啊，喺网上面咧有人影到有一张。有一张相，见到个送外卖嘅人员咧，将你嗰袋外卖嘅食物咧，就放喺一个大嘅垃圾桶隔篱嘅细垃圾桶上面。嗰个工作人员咧就喺度睇手机嘅，而另一张相就话喺台湾啊，一部 lift 里面咧就影到一个咧送餐员咧，佢系饮紧你叫紧外卖嗰杯饮品噶，系啦，即系唔系唔相信得过佢哋嘅，不过真系见到有啲相会系咁咯，所以咧就话叫你喺外卖嘅时候都有几点要留意嘅。第一，尽量咧都唔好叫一啲沙律啊、鱼生啊、寿司啊、三文治等等嘅食物啦，因为容易滋生细菌啦。第二就系饮品啊，如果有罐装就叫罐装啦，有热饮就嗌热饮。嗌熱飲啦，因為咧凍飲咧唔係話加兩蚊咁簡單嘅，係而係咧天氣熱、温差大咧，有到汗水咧，都係咧容易滋生細菌啊，尤其是嗰啲奶茶、咖啡或者係嗰個滑田啊等等嘅嘢啦咁。咁啊病從口入啊嘛，係咪？第三可以嘅話咧就用電子交易，就避免現金找續啦。除非咧你剛剛好唔使找，如果唔係找完之後咧，你就要洗下手先至開餐嚇。第四，因为咧外卖员咧佢未必系只系送你一家噶，可能咧佢咧就会攞住你袋食物去完呢度去嗰度，第三度先去你嗰度嘅，所以攞住咗袋食物之后，你大家都系第一时间要洗手啊。咁系咪开得餐啊 ？Sorry 啊，稳阵起见，你唔好将嗰袋。即系收到成大袋噶嘛，系咪？咁诶，嗰袋食物直接放喺你张台度，唔该，你系铺咗报纸，铺咗啲台毡喺喺张台度先，跟住咧将你个收翻嚟嗰袋食物咧放喺地下先，跟住逐样逐样攞出嚟，跟住摆张台度，跟住再用消毒纸抹抹嗰啲所有个盒面，记得。落单嘅时候走餐具，系因为既环保又卫生啊嘛。其实咧喺当你喺你除咗呢啲外卖嘅时候咧，当你喺面包铺买面包啊，做早餐嘅时候咧，或者系超市买用品嘅时候咧，都系要留意嘅。因为好多时啲收银姐姐佢收完钱，跟住又去包你个面包啦，或者将你一啲物品咧放入袋嗰度时候咧，虽然你话我已经用电子货币噶咯，但系其他人可能佢会用现金找续噶嘛。虽然佢有戴手套，但系佢都接触过无数嘅钱啊，所以都系有嗰句啦，唔好松懈，口罩要戴噶。 要够得体高贵自信，要有口齿气质面容。勤力用功，原来换到不关我事的世界 认同，我已不足一百磅重，我会紧抱热烈的梦，想对着你邀功，却未能共你沟通。谁还嫌我羞家？假如高分叫你害怕，回头微视刹那，我们有过浪荡童话，但是万千风华仍难换你的牵挂，要独个回家，轻抚那玩具河马。闯出传奇，而宁愿自卑，长留在家边煮个饭边欣赏选你，我双管家正见你，随时可以弄出几味，不过没你一起，我为何浪费心机？谁还嫌我羞家？假如高分会有代价，回头微视刹那，我们有过浪荡童话，就在幸福饮茶，然后伴你玩街吧。假日看而家，不想努力做其他。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啊，瘦恩茄。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 啊，各位听紧我哋停课不停学呢个环节嘅所有听众。 今日咧，我哋咧都可以话系天文常识堂啊！ 咁犀利啊！ 好犀利啊！因为咧，我哋咧成日见到佢，如果有人听到佢讲咧，就会哇好惊啊，系咪好危险啊？但其实咧，我哋从来都唔系好认识佢，即系起码我自己啦，我唔明佢哋点解会出现啦，几时会出现？ 比雷劈，你好惊呢样嘢嘅。 系啊，因为你曳曳住。 系咪啊？ 点解？我想问下边个靠你哋系会？人是比雷劈的呢？ 会啊，你做衰嘢囉。 有啊， 有你讲一个例子，我做过啲乜嘢衰嘢。 譬如你对我同肥妹仔唔好囉。 係啊，你。 咁你就讲得啱，我又要小心啲。 你面前炫耀呢，我唔开心 㗎， 其实。 係啊。 咁我今日就炫耀我嘅知识俾你听，睇你想唔想知。今日我会同大家介绍乜嘢系水龙卷。 哇，水龙头个 friend 啊。 同水龙头呢又真係差好远嘅。 佢有龙卷风个 friend 啊。 係啊，龙卷风个 friend 又啱喎。 佢喺水上面嘅龙卷风嚟嘅， 都可以咁样讲噶。 咁如果唔系，点会有水啫？ 系咯，可能佢系卷到冇晒水咧。 卷到冇晒水就系嗰啲人大人啦，就会咁咯。 卷到冇晒水， 系啊。 咁我首先问下你哋问题先啦。 好啊，你问啦。 你估下咧， 我冇见过， 你冇见过，我唔系问呢个问题，不过系啦。 咩啊？香港之前有试过水龙卷噶。 咁你有冇见过啊？你有冇 见过 啊？咪咯， 睇电视新闻啊，咩你都见过晒啦。 你 够见 过 Steve Jobs 啦，我都见过啦。 我见过你嘅身体嗰个肚脐都 哇，你去到呢个地步，真系好难对答。 我哋继续啦。 咁我都系讲翻阿水龙卷啦，好唔好？咁我第一个问题就系问你哋，你哋知唔知究竟系喺好嘅天气定系唔好嘅天气之下，你会见到水龙卷呢？ 咁样啊， 一定系唔好啦。 点解咧，肥妹仔？ 唔好天气先有唔好嘅嘢出现噶嘛。 咁我俾呢个答案你啊，系任何天气。 我想讲，今次佢啱啊，你嘅手眼睇。 即系咧两个都中啊！ 啱啊，因为咧佢系有两种唔同嘅水龙卷嘅，有一种咧即系我哋平时成日通常嗰啲灾难片啊会见到嗰啲咧，哇好危险啊！又打风又落雨又落雹，系啦嗰啲跟住就哇嗰度又好大个水龙卷卷跟过嚟啦，嗰啲咁样嘅话咧，呢一个咧我哋可以叫做第二类嘅水龙卷啊，因为咧佢通常系同一啲雷暴啊唔好嘅天气有关啊，可能咧仲系买一送几嘅，即系佢除咗有呢个水龙卷出现咧。就会有大风啦、冰雹啊等等咧，甚至话可能会由陆上面走到去海上面，又或者由海上面变成咗陆上面嘅添喎。 系啊，两栖雷龙啊，两栖雷龙卷风。 系啊，呢一个咧就系咧同暴雨啊、雷暴啊、天气突然之间有转变啊系有关系嘅。另外一类咧就唔系一模一样噶啦，佢都系叫做水龙卷嘅，就系、是、一个咧相对地好嘅天气之下咧。发生嘅 佢做咩啊？佢系咪海龙王发脾气啊？ 又唔系、啊，其实系同啲云有关嘅、 啊， 就系咧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面咧，有好多云咧就同时间积住聚住咁样咯，跟住佢哋就转下转下。系啦，嗱，即系你可以咁去好大类咁样啦，跟住咧佢就会因为咧唔同嘅气压， 点解你变咗细眼佬嘅？ 亦都有唔同嘅气流，我又觉得冇变到咯。 而家先系噶， 气流啊嗰啲咧，跟住就会 from 一声，变成咗一啲咧云啊，佢哋就由个天上面 from 咁样咧，好重咁咧落到个海上面度，呢、這个咧就系就算系好天气咧。都会见到嘅水龙卷， 即系你话原来水龙卷系啲云佢降落喺地面啊？ 可以咁讲啊，嗱，你成日以为喺个海度升上去啊嘛， 系咯， 其实呢个唔啱嘅，呢个咧 跌咗落个海度，我未见过。 呢个系一啲叫佢叫做啊快速旋转嘅漏斗状嘅云柱啊，一条柱咁样嘅云咧。 水龙卷唔系水系云嚟噶， 系啊， 原来系云龙柱嚟噶，佢系， 但系佢喺个水上面度出现啊嘛。 哦，即系水上云啊， 啲云跌落嚟个海度。 大海水上吹， 你自己解释啊！ 就吹咗个水龙卷咯。 九人康复出院。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形容，白宫近日对佢嘅抹黑系一派胡言同完全错误，又认为对佢嘅批评只会产生负面影响，最终伤害到总统嘅利益。总统特朗普的管治团队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方面和福奇存有分歧。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日前说，福奇做每一件事都错，又发表文章列出他过去的明显错误评论。福奇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认为相关举动很奇怪，坚持自己所讲的是事实，又说目前应对疫情的工作太重要，并冇谂过辞职。特朗普接受访问嘅时候就回应，佢同福奇关系良好，认为纳瓦罗唔应该作出有关批评。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97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89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2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1点，跌1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2蚊，跌6.45；腾讯控股525蚊，跌18蚊；美团点评190.2，跌10.4；阿里巴巴236.8，跌6.6；小米集团15.56，跌8毫。吉利汽车16.68，跌1.02；九毛九系报12.08，跌6毫；港交所346蚊，跌10.2；华虹半导体28蚊，跌5.9；中国平安85.8，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734，瑞士法郎8.203，澳元5.419，加元5.739。

埋隻眼，淨係同佢哋攞把嘴講嘢就算啦。 我哋又唔會講俾你聽點解我哋會有呢啲跳舞嘅動作，不過你可以自己猜想。 做多啲運動。 係啦，同埋再次多謝咧，我哋網上面好多朋友咧，針對小弟呢一個夜晚捉曱甴嘅經歷咧，好多人就俾咗話，特別有啲好笑嘅，佢話嗱，你用呢一隻咧，你就兜一兜面咧就噴唔得㗎，佢話你噴佢背脊就得㗎啦。 哦， 係啦，跟住有啲咧就會 分嘅，分前後左右。 跟住有啲就會同我講咧，就話佢已經死咗㗎啦，但下邊嗰個即刻回覆佢，佢未死㗎咁樣。 佢應該係掙扎緊， 係啦係啦， 痛苦緊應該。 即係佢同而家嗰個健身師傅一樣啊，俾啲掙扎。好惨真系，咁所以收到晒，非常多谢，非常多谢。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嘅，如果你哋都有类似嘅问题，因为有好多唔同嘅方案。 多谢你，多谢你。好，我哋请阿天气女郎报报天气先啦。 好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啦，头先我同两个拍档咧就话，我哋而家要玩一个文字游戏啊。 系啊， 呢个但 系 好实，好实用啊。 文字游戏好敏感喎。 系啊，真系好实用啊。 实用嘅。 计呢一个咧，请你举出章鱼、墨鱼同埋呢个吓。鱿鱼嘅 先有 咧个分别之后咧，又一力作啦。 哦，有咩？ 但系今次呢个力作就真系同大家好埋身嘅。 哦， 就系当你去买所谓嗰啲叫做卫生产品啊，抗疫嗰啲卫生产品咧。 讲、哦、清楚你卫生产品，我即刻谂起第二啲嘢，你知唔知？ 唔系啦，你做咩 大快搭错喺度啊？你知唔知啊？ 通常嗰啲叫卫生用品嘅。 咁唔知啊嘛。 系啊， 我又冇用开。 我问下你啦， 嚟， 请问你抗菌？ Okay. 殺菌、滅菌， 哎，好難， 同埋除菌，請問有咩唔同？ 抗菌、 殺菌、滅菌 ，OK， 除菌有咩唔同？ 唉，如果我知道我就唔会买咗咁多冇用嘅产品啦。 首先， 唔系， 首先我想问先， 阿哥， 你觉得佢哋有冇分别？即系纯粹系个名唔同啊，定系真实地系有唔同嘅意思 噶？有， 好，你讲先，我谂到一样唔同啫，净系 嗱 抗菌嗰个咧，即系话你系冇咁而你想喷咗落去就防止佢有菌，即系由冇去保护咗佢嘅。 我解说佢讲咗啲乜嘢？ 我需要嘅谂法系咗，因为系啊， 即系嗰啲杀菌咧系杀死佢嘅，抗菌咧就即系你用咗佢之后咧，仲好似有一个保护层面咁样， 啊、 可能嚟紧六个钟，譬如我而家我个袋入边嗰包嘅湿纸巾咧，佢就系英文嘅意思呢一个啦。你用咗佢之后咧，嗰、 那个 地方六个钟都就算有菌嚟到啦，都会有呢个保护性嘅， 系啦、啊， 即系有一个延续将来嘅保护性就系抗菌，你咁嘅意思系咪？ 杀系啱啊，咁啊至于杀菌咧就系见到佢，咁之后我就要死杀你啦，咁样我系见到佢嘅。咁啊灭菌咧同个杀菌咧其实一样嘅，只不过个字眼唔同嘅。 Okay. 至于除菌即系话咧，哇嗰只菌咧已经喺你个譬如当厕所啦，好多毛菌咁啦，喺度已经累积咗长年噶啦，咁我而家咧就除佢咧，咁咧就即系有变冇。即系， 咁我想问除菌同杀菌有咩唔同啊？ 嗱，杀同除系嗰个咧，应该系有好耐嘅，咁所以你要除去佢。 即系杀就杀唔到好耐嘅。 唔系杀嗰个咧，系应该系啱啱见到佢，即系有次序、有时间嘅， 冇将来延续嘅保护性嘅。 系啦。 咩啊？佢冇讲呢句噶。 啊，唔系， 即系点啊？ 杀菌即系话见到佢就即刻杀佢。 咁同除菌有咩分别啊？ 除菌系已经有菌喺度，跟住咧就好长。 咁系咪即系话，如果嗰度系嗰度，如果一只菌好耐嘅，用杀菌就对付唔到佢嘅？你嘅意思 系？应该系。 哦，咁样嘅。 咁我又问你呢一样嘢啊，我手上面咧揸住一个咧叫做杀菌湿纸巾， 系 佢写到明咧杀菌99.9%嘅病菌嚟 嘅， 杀菌啦， 杀菌啦。 但系佢 slogan 就系讲防菌保护，安心可靠。佢系杀菌定防菌？ 即系有菌就杀菌，无菌就防菌。 系啦，有病医病，冇病强身咯。嗱，点解咧？因为佢话咧，今日新闻咧就卖咗一个专题咧，佢就话有好多咧，特别系讲紧日本嗰啲即系卫生产品咧。咁佢有好多嗰啲字眼嘅，而我哋香港亦都买好多日本呢一啲清洁用品噶嘛。 其实我想讲香港嗰啲字眼咧，有阵时睇我都会见到呢几个字嘅。 会啊，话 杀菌同埋防菌，咁究竟有冇分别咧？ 嗱， 佢就除菌 啦。就系咯，因为佢呢个都系一个日本嘅湿纸巾。 我自己咧真系唔叻啊呢一方面，总之我就成日睇佢嗰个 percentage， 佢系有啲咧系70%，有啲90几%，硬系咧就觉得， 梗系越高越好啦， 系啦系啦，咁样， 点知原来折头嚟嘅啫， 系咪？ 点知系折头嚟嘅啫？嗱，咁所以咧今日咧你就真系要听一听啦，佢话呢四个字咧系有唔同嘅意思，有定义嘅， 呢度 咧係一個除菌嘅，都係除菌。 係啊係啊，嗱， 手即係嗰啲話細胞嗰啲濕紙巾。 細胞濕紙巾 係咪？你嗰啲係防噶嘛？係、哦、咪？ 其實兩個係同一個牌子，應該一樣 嘅。你嘅意思係細胞裝啫、嗯？我以為你話嗰啲細胞嗰啲 shell 啊，嚇親我啊！真係好啦，嗱，咁究竟有咩分別咧？我哋好多嗰啲即係市民咧，真係有買呢啲產品噶嘛？咁咧，佢話日本嘅 NHK 電視台咧就訪問咗佢哋嘅嗱，聽下佢嘅權威名先啦。日本環境感染學會嘅藥學博士阿木津純子阿純啊，阿純子博士，佢就同大家介紹下咧，就係究竟殺菌、滅菌、除菌同埋抗菌咧有咩唔同嘅。我先將咧最容易理解，起碼我自己睇完之後我明咧嗰個字眼講出嚟先。 好， 抗菌 係 咩意思咧？即係話抑制細菌嘅生長同埋繁殖。 哦、 但是是不可以减少细菌的数量的。即是譬如你说喂我怕、这个匙羹很污糟，我怕它有细菌在这里，已经有细菌，我想拿来吃 东 西。那你说不如拿张消毒湿纸巾抹一抹它。 拿张抗菌的消毒湿纸巾。 如果你拿了张抗菌的消毒湿纸巾，那有什么效果呢？就是它不会有新的病毒入来了，即是病菌入来了。不过、它在这个表面上已经存在的细菌呢，你是消灭不到它的。佢只系抗啫， 我好激动啊！呢、這个时候， 系啊， 我要感觉觉得咁咪即系冇用， 即系 佢本身佢冇， 佢可以令到你之后唔会有新嘅嘢加入， 即系加唔到入去。但如果有嘅话， 佢系消灭唔到嘅。佢讲到明系抗菌嘅啫，冇错啦。 哇， 系噶， 我真系觉得呢个知识好需要长、啊。 我觉得如果咧用你哋最熟悉嘅化妆品做比喻咧，你修正下睇啱唔啱咧，即系话你系搽 lotion 啫。 嗯， 佢系可能令到你保湿啊，或者令到你即系润肤咧，但系佢唔系嗰啲洁面液啊，佢唔会令到你块面里边啲嘢干净啊。 嗯， 我谂呢个例子未必可能系最 唔系咩？即系嗱，你清洁洁面液咧，你就洗干净佢啊嘛。 因为本身洁面液同埋 lotion 系两样嘢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冇得咁样去同呢 个抗菌去比较。 但系而家讲紧都系同有菌嘅关系嘅嘢。 系啊，但系佢意思，总之就话咧呢样嘢系唔会令到你原本表面上嘅细菌咧就消失咗。 系， 佢只系可以令到咧唔会有更多嘢加入嘅啫咁样。 因为 OK， 我谂我讲到明点解啦。因为我哋用一个 lotion 嘅时候咧，一早就知道唔会有一个洗面嘅功效嘅。但系我哋讲睇紧呢啲嘅抗菌啊、除菌，我哋以为有啊 嘛。系啊， 唔得噶。所以我觉得呢个唔系。如果明，我 如果再打个比喻咧，等于话咧，你有个伤口，你净系贴一块药水胶布喺上面咧， 系 佢系防菌，等啲菌入唔到去啫。但系呢个伤口本身嘅细菌咧，佢唔会消失咗嘅。 呢、這个好例子， 系啦，呢、 這 个系啦，好啦。所以如果大家你买嗰啲纸巾嘅时候，你见到佢写住抗菌啊，99% 或者100%咧，你可以用。不过请你在消完毒之后先用。 哇！我将我而家一身所有嗰啲嘢咧，嗱、 啊， 我包括有嗰啲湿纸巾啦、 酒 精液啦、酒精喷嗰啲啦，我全部攞晒嚟，而家逐个喺度睇。 好啦， 都欢迎我哋嘅听众们攞晒你哋嘅防疫产品出嚟睇。 你可以影张相俾我哋睇下噶。 我想问一样嘢咧，头先阿祖祖话咧，我哋揸住大包同细包咧都系同一个牌子， 但系 佢嘅字眼系唔同嘅， 真系唔同。 喂，你讲嚟听下。 大包嗰张嗰包嘅咧，绿色嘅包装咧，佢系写杀菌湿纸巾嘅。而细包装即系袋手袋嗰包咧，系叫做除菌湿纸巾。 嗱，唔同噶，唔同噶，唔同噶，唔同噶。 所以我哋不如就录讲下究竟杀菌同除菌有咩分别？ 嗱，如果系咁嘅话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应该系除菌咧系次一级， 除菌系次 一级，即系差一级嘅， 即系话 唔系最劲嘅， 劲过除菌。 系啦，嗱，我哋先讲除菌啦。咁除菌咧嘅意思即系顾名思义啊，吓唔好笑我啊。就係、是、除掉細菌。 O、okay, K， 好， 唔係笑你嘅，咁即 係咁咧。佢嘅意思係咩咧？佢話減少微生物嘅數量。 係， 不過你係冇辦法完全消滅細菌。 哦， 譬如佢舉個例咧，譬如即係個單位可能唔啱㗎，細菌嘅單位我當100先算啦。 好，好。 佢本來你嗰個匙羹上面咧有100粒細菌嘅，係、 哦， 你用咗除菌濕紙巾去抹之後咧。佢话你系可能会有即系几十粒细菌唔见咗、 哦， 但系佢话 唔系100%可以杀。 冇错啦，佢话你唔排除有剩低嘅细菌咧，佢继续留喺度之余咧，佢仲会继续繁殖， 系 继续繁殖。咁咧即系话，其实你可能抹完之后咧，佢只系佢仲有残留，而且佢好快会变翻污糟。 咁、哦、你又讲得啱喎？点解咧？因为我见到佢咧嗰啲 除菌嘅时候， 唔系啊，嗰、那个 percentage 系细啲嘅。 呢个杀菌系 99.9 嘅。 除菌啦。 咁除菌系99 嘅。嗱，真系噶。 99。 系啊，佢讲到明咧系唔 同牌子，又未必有得比较。 咁、啊、我睇呢、這个。 头先你又话同一个牌子， 佢攞咗另外一个嚟比较，因为 佢呢个冇睇到。 我谂用英文嚟讲咧，呢、這、一个咧，佢只不过即如果用 英文。佢有写英文噶嘛？ 佢 应该 只不过系话 reduce 咯 ，reduce 即系减 少 咗，系啦。 但有阵时你见到好多而家嘅产品咧，系啦，系啦，只可以减少都抹走咗。但你头先讲，如果系高一级，系 灭菌。 滅菌啊嘛，係咪？或者殺菌咁樣啊嘛，係咪？我諗呢兩樣嘢咧，就有我見到而家好多嘅品牌。 係咪用個 Q 啊？直接 冇錯 ，KILL 即係殺死呢個意思。係啦，咁就同 reduce 啊、remove 啊，好唔同、啊。 咁你要睇多格啦，因為咧而家嗱，我哋已經如果我哋講冠亞季電菌嘅話咧，電菌當然就係抗菌啦，佢淨係可以即係預防嘅啫，佢消滅唔到現有嘅。咁、 okay, 季菌咧就係除菌，頭先講咗啦，你用 remove 嘅話咧，但我懷疑 remove 可能唔係係咪就係除菌咧，定係 reduce 嘅 先係，只 係 reduce。即系减少啫， 系啊，减少。 好啦，而家嚟去到啦，冠亚军啦。 因为呢只品牌写住 remove 咯 ，remove 咁佢中文系咩啊？ 咪除菌咯。 除菌系，哦，除菌嚟嘅应该。 但系我唔明点解呢个包装佢冇写杀菌几多嘅 percent 咯。 嗱好啦，咁我哋而家要听下啦。冠亚军 冇写，可能佢冇杀菌嘅功效，佢唔可以写咯。 而家冠亚军咧。我系唔系好明嗰个分别嘅，就系灭同杀啦。究竟边个系冠军咧？杀定劲啲定灭劲啲咧？ 有写灭菌嘅湿纸巾啊？你讲 有啊有啊， 湿纸巾定系 主要 讲 湿纸巾多啲，湿、 哦、 纸、 okay、 巾多啲咁样咯。或者喷喷嗰啲都有嘅，喷喷都有嘅。好啦，冠军原来系咧 系 杀菌， 哦杀系 Q 亚军先系灭菌。哦、好啦，但系个分别系咩咧？好难理解。 哦，灭系咪可能会灭净啲嘅？但系杀一直系。攞佢命，佢冇得翻身。 我諗冇一個產品去夠膽同你講，我可以殺得曬佢 100%。你睇到佢寫到最盡嗰啲咧，都99.9嗰啲咁嘅啫嘛。 我讀俾你聽啦，跟住大家自己研究一下啦。殺菌，佢話將嗰啲病原體或者微生物殺死。佢話咧特別喺日本，佢哋國內咧淨係得一啲醫藥品，譬如話消毒劑啦、醫藥用嘅機器咧，先可以用殺菌呢個字眼。 嗯， 即係話咧，你係去到醫療級數咧先可以用嘅。係。咁然後滅菌係咩意思咧？佢話。指任何微生物或者病原体彻底消灭，佢话咧就好似用高温加热，又或者用化学嘅方法咧形成接近无菌状态。譬如进行手术啦，又或者制作药物嘅时候咧，保持医疗设备嘅安全同埋清洁，免受外源感染。咁我就咁听咧，即系我只能够话灭菌咧。是接近无菌状态，仲有接近，即系如果你话英文咧，可能是 almost 接近，即系大概啫。咁但系如果佢用到杀菌咧，佢话就真系将佢杀死，所以佢话咧，净系得一啲医药品啦，又或者医疗嘅机器咧，先可以用呢个字眼咯。 哦， 咁如果用呢个理解嘅话咧，即系话冠军嘅杀菌咧、 就是， 我谂就真系100%噶啦。 杀菌、灭菌、除菌、抗菌。 而如果你用灭菌咧，就只系接近无菌状。状态系接近无菌状态，但系都好劲噶咯，因为佢话做手术同埋制药嘅时候，佢用紧嗰个已经系灭菌呢个状态噶咯。 啱啊，咁呢个都好高指标， 好高指标噶咯。即系所以，如果你用呢个四个字眼去排序理解嘅话咧，咁你如果买到杀菌同灭菌咧，其实就已经系饮得杯落噶啦。咁如果你买错咗用抗菌谂住嚟帮你抹用具咧，就争啲啦，真系唔得啦。 嗱，但我又。补一个资料啊，呢、這个咧就琴日消委会讲出嚟嘅资料嚟嘅。就算有阵时我哋见到嗰啲咧99.9%，究竟系咪真系99.9咧？嗱，佢今次咧就主要咧就系揾咗啲嘅厂商啦。而家咪好多嗰啲除菌嘅挂卡啊、襟章啊嗰啲咁样嘅，佢哋就标榜啊就写住系99.9就可以杀菌率。嗱，佢用杀菌呢个字嘅，但系咧即系咁当然大家可以睇翻啦。其实咧消委会咧佢哋讲咗好多嘅资料咧，都系话咧。大部分嘅產品咧就話，除菌成效咧，佢就要講喺一個實驗環境裏面度做嘅。 Okay. 但係同現實情況就真係唔同咯。即係佢就話，如果你帶咗嗰樣嘢嘅產品喺身啊，你要喺一個密閉嘅空間幾個鐘頭之後咧，先至有嗰種除菌嘅氣體釋放出嚟，或者喺陽光底下氣流唔流通嘅環境底下都唔一樣。而佢哋做咗嗰個嘅檢測嘅時候咧，就發現啦，佢標榜咧就99.9%啦，但經過四小時嘅試驗。之后咧，平均杀菌率咧，其实得80几%嘅啫。 Okay, 所以就算你我、okay. 好似我咁样，我睇住喂加九，好似好劲，但其实都未必真系咁高噶。 所以如果佢杀死嗰个病菌系80几%，如果用日本嘅定义，佢唔系杀菌，佢系灭菌啫。 哦，系啦， 佢只系 一个 再次一层啫，甚至火惊过除菌啫。 系系系， 因为80几%啊嘛。 所以就会好混乱㗎。不过我諗呢，起码我哋而家唔係真係难听啲讲，我哋唔係话呢抹完个刺坑之后呢叫你舐佢㗎嘛。我哋唔係去到咁核突㗎嘛。即係你可能只不过话啊，有啲咩筷子碗筷或者台面呢，咁你其实你肯抹，就算你话唔係去到完全无，即係 无菌状态， 零菌状态呢，我想都已经安心好多㗎啦。 或者如果屋企自己食嘢之前啊，虽然少少嘅習慣囉，就算自己屋企嘅餐具可能都再冲一冲佢，跟住先至用，咁啊安心囉，係咪？ 怎么需要？连阳光都很照耀。爱尽了，痛定了，唯有面壁治疗。而时间慢过我的表，宁愿爱上过坏人，宁愿你样子需吸引，然后性格烂到卑劣，暴躁更花心。宁愿变作了敌人，连共度多一秒都不分。如没有你，免去一劫更甘心。坐在你好人，好到没法多一个。告别太温和，使我未能哭出痛楚。你甚至找我，指我病了，竟买药给我，注定我想得更多。来探望不需要，连良心都可抹掉。畏罪了，伟大了，为我内心治疗，而诚意大到吃不消。宁愿爱上过坏人，宁愿你样子需吸引，然后性格烂到卑劣，暴躁更花心。宁愿变作了敌人，连共度多一秒都不分。如没有你，免去一劫更甘心。坐在你好人，好到没法多一个。告别太温和，使我未能哭出痛楚。你甚至找我，指我病了，竟买药给我，注定我想得更多。 这个真的杀死了，杀死我的温柔，它是麦加鱼、留意住了你那些用品呢，我们刚才找多几个字眼，有些写着抑制的，那即是怎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当局针对食肆晚市有较严格的限制是可以理解，但是担心新的防疫措施是否足够，认为政府应该检视只是限制晚市不能够堂食的安排，因为病毒 不会只是在晚上的堂食才传播，当局应该要有危机感。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应该安排已经有确诊个案的街市停市几日，进行大清洗和消毒，限制街市人流和强制要求进入街市人士要戴口罩。他又认为政府不能够再坐一会，应该作出更快反应，以免防疫措施永远落后于形势，再拖下去会令到经济恢复难上加难。美国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预期会有这一步，业界已经消化，下一步要留意具体制裁名单，包括涉及什么个人和企业，以及会不会牵连金融机构和银行。他提到，中美贸易战之后，个别厂商将生产线转移至香港，希望避开关税，但是现时美方将香港视作内地城市一样，香港制造的产品和中国制造无异，因此这些厂商即使搬回香港亦都无作用。钟国斌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现时最关注的是大选选情，由于距离选举只是剩下几个月，预料特朗普政府必定会再出招，透过打国际牌，利用香港针对中国，扭转选情弱势。一名24岁补习老师被控去年11月在全港三罢示威活动中，在铜锣湾藏有戒刀和半制成汽油弹，他承认一项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囚13个月。裁判官说，控罪严重，必须判处阻吓性刑罚，以保障大众的安全和财产免受侵害。案发在去年11月11日，三名警员追捕示威者期间，在铜锣湾边宁顿街和怡和街交界，见到身穿黑色衫裤、戴住灰色手套和孭住黑色背囊的被告，将一个雪糕桶放在马路上。警员上前将他制服，并在他的背囊内检获打火机、消毒火酒、打火机燃料和戒刀等的物品。政府化验报告证实，有关物品可以组装成汽油弹。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说，东京新增超过280人确诊新型肺炎，创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以视像举行闭门执委会后表示，正是探讨各种方案，为延至出年举行的东京奥运做准备，重申不希望奥运以闭门形式举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9点，跌258点，总成交金额99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0点，跌1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1.75元，跌6.7；腾讯控股527.5元，跌15.5元。美团点评188.6，跌12元；阿里巴巴237元，跌6.4；小米集团15.64，跌7毫；吉利汽车16.56，跌1.16；九毛九系报12.06，跌6.2；港交所344.4，跌12.2；中国平安85.35元，跌1.2；华虹半导体27.9，跌6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3， 日元 106.96， 瑞士法郎 0.946， 加元 1.351， 人民幣 6.996， 英磅對美元 1.256， 歐元對美元 1.141，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6点，跌188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9.02美元，卖出180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鲤鱼门道鲤鱼门广场油塘、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屯门、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在抗疫的期间，家长们除了要留意家人的身体健康之外，都要适时为自己减下压力。不妨可以试下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轻松的活动，千祈不要用酒精或者药物来舒缓负面的情绪和睡眠问题。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常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落尺高， 呢隻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系啊，11:39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吓。不过今朝咧，我屋企住嗰头咧， 系 落咗好大场雨，但系都系骤雨嚟嘅。 系啊，阿天文台讲咗局部地区性有大骤雨啊，可以湿身嗰啲啊。 系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天气啊。不过应该都热就走唔甩噶啦。而家咧都32度啊，相对湿度咧73%。 系 疫情底下，医护咧就成为咗大家一个成日都会谈论嘅地方，系咪？ 系， 因为都知道啦，佢哋真系。好俾心機啊！要為咗幫我哋手抗疫，但佢哋成日咧亦都會有出咗一啲 term 就叫做 dirty team 啊嘛， 係 咪？即係淨係聽到都會知道，喂，真係攞條命去搏㗎！ 即係入到去，可能真係去嗰啲感染病房度做啦， 係啦，係啦。 又或者佢哋本身好多咧都唔夠膽自己翻翻去平時住嘅屋企啊！ 好耐之前都已經係咁講啦，話佢哋咧即係係啦，因為即係進入咗呢個 dirty team 啦，咁所以咧要搬出嚟住。咁但係搬出嚟住，你唔係話去租間樓咁樣搬出來。 出嚟住嘛。 因為開頭其實都未必會諗到要離開屋企幾耐，係咪？但係而家就越嚟越耐啦，係咪？ 越嚟越耐啦，咪即又要再嚟啦。咁但係見到有新聞咧，竟然哎呀，真係受到一個不禮貌或者唔好嘅待遇啦。 不禮貌就肯定㗎啦，因為咧嗰個酒店咧都有走出嚟道歉。但係跟住大家又有好多延伸嘅討論，就會話。喺個酒店嘅表達就一定錯㗎啦，但係而家個疫情去到咁樣嘅地步，又可唔可以話佢錯曬咧咁樣？ 真係要可以討論下呢個。 因為咧就網上咧就流傳咗一張嘅類似合約咁樣㗎啦，係一個叫做退款協議書，就話本身咧就有一位嘅 Dirty Team 嘅醫護啦，就住就一早已經預訂咗喺沙田區某一間酒店嘅房間去暫住㗎啦咁樣，係啦，就即係一早訂咗啦，因為都知疫情嘅關係，佢唔想翻屋企啦。好明白啊，系咪咁样？但系咧，酒店嘅职员咧就疑似有被形容咁样形容啊，因为呢件事系摆咗上网嘅，喺个网上面嗰个贴文就咁写嘅。那个当事人咧就好似被审犯咁样啊，猛咁咧就是、酒店嘅员工咧就喺度审问佢哋啊，究竟啊你点解要 book 两个星期啊？你喺边度翻工噶？即各样唔同嘅问题，就被形容为咧态度系恶劣嘅，唔礼貌嘅咁样。咁但系呢一位嘅医护咧系有如实回答到嘅，就话咧系啊，我系医护嚟嘅，咁呢个系我嘅原因，所以咧我就想租房住，我就唔翻屋企咁样。到咗嗰晚嘅时候咧，就收到酒店。经理咧就打电话俾佢咯，就再问问题，即系深入了解啦，就话啊，如果你系做护士嘅话， 你做咩岗位啊？ 系啦，你会唔会接触到病人噶？咁样呢、這个就系、是、 接触到咩病人啊？咁样 系啦，问更加多嘅问题啦，咁样咁啊，跟住都冇下一步嘅，再下一步系乜嘢呢？就收到網上訂房平台的電話、 okay. 其實真的很少收到我們網上你都用到網上平台訂房通常都是網上去聯絡或者你訂了就說 confirm 了啦你訂了啦但今次收到他們的電話就說酒店要求呢一位嘅護士退房。 OK， 咁啊，成件事就大約係咁樣啦，咁樣，仲要佢咧簽一個叫做退款協議書。呢、這個嘅退款協議書咧係被放咗上網嘅、嗯，但係咧就已經咧就遮住咗嗰個酒店嘅名啦。不過咧都眼裏嘅網民啊，都見到啊，由個地區啊，佢個印章估計到咧係喺沙田區嘅一間酒店咁樣。 係 OK。 所以咧之後咧，酒店都有回應到記者嘅提問嘅，佢就話如果嗰、那個護士啊，佢真係有一個不愉快嘅經驗嘅話咧，表示萬分歉意，仲話咧承諾係會檢討同埋加強員工嘅培訓，仲十分感謝啊各個醫護人員喺呢個非常時期無私嘅奉獻，即係都係嗰扎説話咁樣啦，係咪？ 係啦。 不過佢都咁講，佢話亦都因為咁樣咧，即、就、係、是、要保障佢哋嘅酒店嘅客人啦，佢哋酒店嘅員工啦嘅安全健康啦，所以咧即係未能夠招待過即係14日係曾經接觸過新冠肺炎嘅所有人士入住， 系啦，佢话咧 解释嘅， 曾经同确诊啦、疑似或者怀疑有呢个嘅肺炎嘅患者咧，有密切接触嘅人士咧，佢哋都唔招待咁 样。 嗱，第一个讨论点咧就冇得讲噶啦，啊，酒店都跪低咗，即系佢哋都承认啊，可能酒店嘅员工佢哋咧同呢位嘅医护讲要退房嘅态度啦、表达方法啦、退款协议书等等咧，都可能未必系做到最礼貌嘅。咁呢、這个我谂都冇得讲，佢哋都认啦，就系佢衰噶啦。但跟住大家就会谂咯，哇！有阵时系咪又可以怪晒个酒店咧？因为如果咧即系住客曾经真系有同一啲嘅怀疑啊，或者确诊嘅一啲病人啦，有接触过嘅话。俾唔俾佢住好呢 其實呢都唔好話酒唔酒店去唔去住啊，因為呢其實你去任何一個地方，譬如包括我哋去翻學校呢有即係早陣子啦，有啲家長或者畢業禮去嘅時候呢，你都要填表啊。但係佢填表裏面咧，佢都會問你，你有冇曾經接觸過即係確診嘅病人啊？佢都會 唔使話翻學啦，我剪頭髮啊都要填啊。 其實係啊，咁其實如果係有嘅，可能佢都會拒絕你。不如你唔好入，即係都會有機會嘅。不過我冇接觸啦，所以我就唔使啦。咁人哋都會咁噶嘛。 係啊，其實有唔少，所以就話唔係佢錯曬嘅、 啊。又明白，不過態度問題就係啦，即係佢哋已經道歉啦。 但另外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唔知態度問題係。咁啲醫護住邊啊？ 係啊，這個就是、 其實而家咧，點解會出現呢、這、一個即係民間自己咧咁樣嘅內鬥咧？你可以話就係因為政府咧或者相關嘅團體咧，佢就將呢一個責任咧就擺咗落去啲業界咧自己去決定啊。 但其實呢個咧已經係超出咗商業決定嘅嗰個範疇啊嘛，因為佢講緊衞生啦，又講緊道德啦，又講緊可能其他嘅風險啦。咁你諗下啦，如果我接收醫護， 係 其他住户做，喂，你有冇問過我感受啊？又話嗱，嗰個已經唔係普通感受嘅嗰個情況， 好難分到一個對錯啊。其實 唔係即係嗱，你如果招呼咗，你唔好話佢醫護啊，你招呼咗一個有密切接觸過病人嘅人士入嚟， 係 咁，但你個酒店只係普通酒店。你又冇防疫啊、通风各样咧。如果你用一个即系风险角度咧，如果佢因为佢喺 dirty team 度出现啊嘛，呢、這个人咧佢真系唔觉意令到成个酒店其他楼层嘅人中招， 又或者佢哋嘅员工因为有人执房噶嘛， 系啦。咁然后你系令到其他咧嗰啲住户咧有风险中招，然后你调翻转咩咧？咪令到 dirty team 嘅人更加辛苦咯，因为佢嘅病人突然间多咗嘛，即系话其实你如果你俾我入住，然后又冇好好防疫咧，其实你会加重佢负担嘅。但系调翻转啦，你话我唔俾佢住嘅，你唔俾佢住，咁嗰个人又瞓去边咧？ 系啊， 所以咧，如果你 屋企又唔够胆啦，住酒店你又话唔俾咯， 其实翻屋企嘅情况一样嘅， 一样啫嘛， 系一 样 嘅啫。 所以如果你话咧，即系医管局，又或者你话咧，即系政府咧，佢应该唔好话你预知啦。当你之前唔知道，而家知咧，其实应该由政府出面协调。譬如话，喂，我征用又好，我租借又好咧，呢一栋系指定嘅，专门俾医护去做嘅。因为你唔应该要由其他人咧，就话我用我自己嘅无私咧去承担呢个风险，你咪盏大家互相喺度嗌交咯。喂，我惊我唔俾你， 推人球咁咯。佢话连瞓嘅，即系因为佢要上前线，其实都要好好精神啊。 冇错， 要有咁嘅足够嘅健康先可以对抗去做嘢噶嘛。 佢哋都好想 瞓，都冇得瞓。 佢哋好想翻屋企，其实见屋企人噶嘛都系。但系佢哋嘅压力已经好大噶啦。即系我见咧，即系如果要开一个特别嘅，即系。咩？而家租个酒店六个月都做到啦， 系咯， 系咯，佢我屋企附近啫嘛。 你嗰个即时都征用到啦， 即时征用到，咁啊六个月作为办公室都可以啊 嘛。 系啊，咁嗰个梗系重要啦，唔止征用六个月都得啦。但系呢一件事其实都紧要噶， 其实都唔系而家今时今日去处理呢件事啦。 唔系，其实佢哋已经 suffer 咗六个月啦。我想讲， 系 啊，由开始有疫情到而家啲医护嘅前线嘅朋友几吃力。 即系你可以理解咧，譬如话你好得意，调翻转，你如果系一个怀疑接触过呢啲病菌嘅病人咧，你反而有指定嘅，譬如骏阳村啊， 之前嘅骏阳村 啊，骏阳村啊，即系或者呢啲地方咧，帮你隔离。但你如果你要医佢嗰啲咧，就冇一个指定嘅中心俾你去隔离。 会唔会系佢话咧？理应作为医护咧，佢喺 dirty team 又好咧，有一定嘅保护同埋足够嘅保护啊嘛，所以就唔使入 dirty team 咁样。但你见到噶呢几日咧，疫情咧咁反复，亦都有唔同嘅政府部门嘅职员啦，包括啊即系 QE 嗰边咧，都有啲嘅。類疑似嘅群組出現啊嘛，係咪由病人又好啊？即係你會好擔心嘅，會唔會將嗰樣嘢 pass 俾醫護咧？因為佢哋真係攞條命出嚟搏嘅喎。 又唔係咁講咯，又記得好耐之前咧，咪就話希望大家有口罩派嘅，好似有個官員定邊佢話。咁、哎、你每日都要着衫翻工噶啦，咁样咁系咪可以即系话咁你每日都要搵地方住，咁我都要包埋你住咁样？咁得意喎，点搞？ 唔系佢而家又未嚟到呢一格啦。不过如果你任由呢啲事继续发生咧，其实你唔好话影响个医疗质素啊，你民间自己都拗嚟拗去啦。你俾佢住又觉得影响其他住客，你唔俾佢住，一间你又会影响佢嘅医疗嗰、那个即系精神啊态度咧。其实最后都系我哋中招嘅。 其实咧，酒店又即系啲酒店同呢个医护其实这个问题是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出现的，是不是应该有一些部门应该帮手、啊、我看到呢、 不是说专门咯，即除非你是防疫酒店咯，你专门才行。 我好像记得有一次呢电视有些特辑又是讲医护怎样去抗疫啦、有医生是住在医院他们的办公室里面铺床的。 是啊是啊。 我看过一个呢就是做清洁的。即未必你諗醫護唔係淨係一定係好多錢人工做醫生啊、護士長啊，即嗰啲啊妙手仁心先至係嘅啫。佢入邊都有清潔姐姐噶嘛，係咪？佢哋嘅人工未必係好多噶，但佢哋都要自己搬咗出嚟住。兩個月啦，嗰陣時嗰、那個嘅新聞片段就冇見過自己兩位小朋友咯。但佢係一個清潔姐姐咯。你諗下，可能佢嗰份糧嘅。多過一半，或者更加多就攞咗嚟嗱， 咁你幫佢哋啊？ 其實咧，佢算好咯，因為咧，如果佢講大話咧，都得嘅。 佢问你点解你要住两个礼拜啊？如果你作个古仔嘅话咧，同老婆嗌交啊，哎，同个仔乜嘢啊？又或者你话我要翻工啊，我中意我知道你酒店平啊嘛。又或者要佢话，我上次听咗黄耀祖介绍咧，佢住酒店咧好平啊嘛。嗱，你系咪要逼佢最后讲大话先得噶？点解唔得啫？佢可以唔话俾你听噶，你都 check 唔到我资料噶嘛。咁但系无谓啦。所以如果你有帮到手，政府部门为你协调下啦。究竟仲有几多呢啲医护人员？ 而家问题衍生咗，系出现啦，闹晒交噶啦。 看着你，看窗外，悄悄变红的夜，轻轻的你的手，又握紧了。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不再放屁，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哪里？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 我谂啊，迷宫啊，我哋几时可以行出呢个迷宫咧吓？ 哦 ，OK， 都要啲时间，大家合作啦， 加油！ 系啊，加油啊！嗱，而家我哋咧就六点钟之后咧就唔可以堂食啦，全部外卖啦。有啲咩？ 快一个礼拜啦，唔知系咪啊 ？OK， 有啲咩你系想即系可以真系随传随到，真系可以咧？我叫你就嚟啦，咁样。 按摩师傅。 讲下嘢食啊！ 嘢食即 系点啊？ 我都知道你会讲呢样嘢。即是话随传随到，我叫你就嚟啦，咁样即系可以嚟 嘢食， 嘢系啊 嘅餐厅定嘢食啊？ 系啦，即系譬如酒，你中意酒啦，酒吧。 即系你意思系哦，由去酒吧饮酒变成你嗌上嚟屋企啦，饮酒咁嘅意思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哦，但系酒系本身买得噶咯， 系咯。 唔系啊，咁但系问题系， 即系你想个 bartender 嚟埋你屋企噶嘛？ 嗱，佢又未至于去有咁好咁周全服务嘅， 系 嗱，佢咧就 我见到琴日我话喺风头火势讲嗰个咧，铁板烧上门去你屋企度烧咧， 系啊，哎這個、 我已 经觉 得呢个好劲啦，铁板烧即系讲嗰啲日本师傅喺度，唔知讲啲乜嘢，喺呢个直板嚟反去嗰块牛排，跟住晒到好靓嗰啲咁样咧，有得上门，觉得好劲噶，你劲过呢个唔系话？ 咁佢又不至于，我你呢个真系劲啲。 香港喎，嗰個仲係喺啊！ 係啊，呢個係日本嘅。咁咧佢就話咧，因為咧疫情關係咧，好多地方咧都係即係大家少去啦嘛。咁但係少去我之餘，我都要做生意㗎。 藝伎， 我都唔 表現俾你睇。 公共浴堂。 唔係啊，頭先我咪講酒吧咯。 哦，酒吧 啊，真係酒吧。 因為例子添，原來係真嘅添。 係咯，真嘅。 搬個酒吧去你屋企啊？ 係咁樣嘅，佢 包唔包拳手啊？ 去包 bartender 喺度抛嗰个樽俾， 再有拳手， 系但打烂晒， 个拳手嚟，个拳手系你阿妈嚟嘅， 系啊，但系个拳手戴住个拳套嘅，所以你见唔到佢只手。 因为咧，即系疫情关系咧，即系啲人少咗出去啦嘛，已经再冇夜生活啦嘛。咁但系问题系，可能啲人都想继续咧喺屋企咧享受呢个叫做即系有 酒吧嘅生活， 即系酒吧嗰啲咁嘅生活咧，叫做有啲小食啊，有啲酒饮下咁样。咁究竟可以点咧？咁样呢个老板咧，佢又犀利啦。佢話：我唔可以咁樣坐以待毙，我就一定要諗下我個盤生意可以點樣繼續去服務人群。 好 啊，跟住喺佢五月嘅時候咧，佢就買咗一個細嘅車仔。你知日本好多啲細車仔咧， 麵包車嗰啲係咪？ 唔係後面有一個斗嗰啲咧，即係淨有一個小即係點講啊？貨車啦，少少貨 車 咁樣啦，係啦。 貨櫃車嗰種。 唔係好細㗎，即係好 mini 嘅啫。咁咧，佢又好似咧好似美食車嗰啲咁樣啦。 哦 ，OK， 係啦，明啦，明啦， 跟住咧，係啦，咁佢買咗個小貨車咧，佢就既然我个铺头就唔可以搞得掂嘅，即系啲人又少嚟嘅，我就做一个叫做流动酒吧，咁咧就话随传随到，咁咧佢就会喺唔同嘅区咧停低喺度咧做开档， 即系有啲似嗰啲软雪糕车， 系啊系啊系啊，噔噔噔噔， 即系佢有晒摆晒档喺度咧，咁跟住咧就喺度俾大家，如果真系识，就饮翻两杯， 似佢哋嗰啲地摊面咯， 系啊似啊似啊，即系只可以咧得两个人喺个面， 有个小帘幕喺度遮住， 啱啊啱啊，就系咁样啦。佢话咧，除咗咁样，佢啊，如果即系嗰日冇外卖生意嘅话咧，佢就停低喺度就可以做生意。咁咧就如果有嘅话，阿祖话唔系，我真系都好想落酒吧，但系我又惊嗰啲人群。佢就话你打电话俾我啦，打电话俾我咧，我就可以咧帮你咧攞晒咧所有喺酒吧里面有嘅嘢咧，即系譬如啲花生啊、芝士波肠仔啊嗰啲咁样，即系 小食都有，唔系净系嘢饮添，全套服务， 全套服务，连埋三啤咧都会各式各样嘢， 即系运上嚟你屋企啊！ 你只要点我就有啦，就送到去你屋企咯。佢话希望咧，即系啲客人咧能够即系可以继续享用一个酒，虽然嗰个环境系你屋企啦，但系都可以有呢个叫做酒吧里面嘅嗰啲招呼啊、服嗰啲叫嘢食啊，喺埋你屋企。 咁我谂其实最有特色咧，应该系佢开有嗰啲 cocktail 咯。 系， 因为如果你普通啤酒咧，老实你自己去便利店都买到。 我买支白酒啊，香槟嗰啲，你成支可以倒啫嘛。 但系你话哇，我要同你整个咩 tequila pot 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咁啊又靠佢噶嘛。 就算你有材料，你都未必知个成分系点啊嘛， 系 咪？ 系啦系啦，咁系咪要包埋啲醉酒客人闹事嗰啲咧？咁个气氛先翻嚟嘅。系啦，我哋会包两个职员上嚟你屋企猜妹。 但我净系话咧，阿豪仔。你就真系唔好试呢个服务啦，话晒你一杯起半杯子噶嘛。 唔紧要，我屋企醉有乜所谓啫？ 但你都系饮一，你因为你一杯起半杯子，你赚得好少钱啊！你明唔明白啊？ 我食好多芝士波肠啊嘛， 芝士波肠添啊， 芝士波同埋香肠咯。我嗌好多呢啲小食啊嘛， 做我生意应该可以有， 系啊， 可以赚到多啲钱。 呢个好 嘅， 呢个好。 佢就话咧，因为咧，即系而家佢话。好，即雖然咧啲人喺屋企嘅，但都有好多你唔生性咧，走咗出去露營啊，走咗出去嗰啲 沙灘啊， 係個地方， 世界各地都係咁。 佢都會車出去佢嗰度咧，啲人就覺得哇，咦好 happy 喎！我喺個營地嗰度又可以又享受呢個酒吧個樂趣，佢有好多呢啲生意咯。 就好佢喺日本嘅邊一個區？ 函館嗰個區份， 即北海道嗰邊嚟。係 北海道，北海道 嗰度， 可能好啲咯。即如果佢而家呢個時候咧，我即刻喺度諗 啊嗰啲咁樣。 佢喺東京度做嘅話咧，你知嗰邊其實都每一日都 爆到白板聲咁樣噶啦，係咪？佢可能係北海道嗰邊就會好啲嘅。如果唔係，應該咧，即係都有一定嘅危險性。 北海道之前係大爆發，係 啊，都大爆發 翻啲啦嘛。 有冇得辦埋抄牌啊？嗰啲咁樣嘅酒吧文化喺度。 你想抄人牌定咩啊？ 係咯，即係佢要模擬埋呢一個情況上嚟噶嘛。 即係被抄牌。 係啦，你上到去仲要撩嚟撩去嗰啲咧。 因為啲人咧，即係譬如去沙灘啊，或者去宿營、露營啊，或者去燒烤咧，佢話收到呢個嘅服務咧，佢話：哇，呢支棒啊！ 好啦，我哋飲杯啦。饮杯水先啦，系报新闻啦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上半年内地经济先跌后回升，第二季经济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发展大局稳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 6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 25,187 點，跌294點，總成交金額1,046.8億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0点，跌1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1.95跌6.5，腾讯控股525.5跌17.5，美团点评187.5跌13.1，阿里巴巴236.6跌6.8。小米集团15.7跌6.6，吉利汽车16.5跌1.2，九毛九系报12.06跌6.2，港交所343.2跌13.4，中国平安85.35跌1.2，华虹半导体28.1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738，瑞士法郎8.201，澳元5.422，加元5.743，新西兰元5.088，欧元8.8431。每百日元对港元7.2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797点，跌147点。港金現價報16,730，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28美元，賣出1,810.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九龙虎山道有爆水管，上山方向近住平定道咧，慢线仍然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虎山道由于有爆水管，上山方向近住平定道咧，慢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出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彭晴，你介绍嗰啲中女经典情歌就最开心啦，全部都系你年代噶。 豪仔你开心啲，夫妻攻略演绎啲男人点样呃老婆，你做到一应一格啦。 所以天下夫妻听住中女宅男杀很大， 老婆放心， 老公加分， 大家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中女宅男杀很大。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一阵要用挖土机进行挖掘工程，你知唔知有咩要准备噶？ 梗系知啦，喺挖土机进入工地之前，要先安排好施工流程，以及系采取合适嘅措施，例如平整、压实地面，或者提供可承受负荷嘅支撑物等等。之后操作员呢应该喺安全嘅位置检查挖土机嘅状况，同埋测试佢嘅操作功能。如果发现挖土机的操作不正常，就应该立即停止操作，然后向上司报告。 啱啦，同埋要将挖土机的作业区域围封，展示警告告示，同埋采取管制措施，以禁止未获授权的人进入围封区域啊。 操作员在操作挖土机之前，要先扣好安全带，而操作挖土机的时候，一定要够稳定，避免突然加速或者急速转方向。否则好易出意外噶。 同埋咧，喺斜坡上面行驶嗰阵咧，挖土机要以低速沿住斜坡直线向上或向下行驶，唔可以喺斜坡上横向行驶噶。如果唔系咧，好容易会翻机噶。 放心，我哋一定做足准备，挖掘工程先至可以安全完成。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两位伙计，我放假，厨房你哋搞得掂吗？ 大厨，你放心啦，没有你并无挂念，厨房安全守则我哋背好晒噶啦。 搅拌机、切割机嗰啲机器一定要经过训练同埋授权嘅人士先可以使用。 但我担心你哋嘅衣着 咧。唔使担心，我哋会着晒防护装备保护自己，所以你安心放假啦。 没有你并无挂念。 咁就好啦，得闲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想安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系 Jenny 吴若希。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十二点后嘅风吹发回人啦。 系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讲埋咧，紫外线指数系10，系甚高噶，所以咧你唔好睇少个紫外线指数，大家都要戴翻啲防那个太阳眼镜啊，保护你双眼，保护你双眼添啊，都要好。OK， 好节目风吹发回人之后有，而家有何雨露。 豪宇路仲记得佢嘛，星斗士啊。是啊是啊，之前呢有一个经典的日本漫画呢话俾我听，原来日本人忘记咗佢啊，嗰时我好伤心啊。是咩漫画呢？当年嗰套龙珠啊，嗰时我睇到新闻，佢话日本新一代嘅年轻人呢，佢话原来我已经唔知道乜嘢系七龙珠，甚至乎觉得系啲无聊大叔嘅玩意嚟㗎。我哋嘅回忆就咁样消失咗喺天空之中。 好彩好彩，另一个经典动画咧，《圣斗士星矢》咧，可以紧守到紧守到佢嘅岗位啊！因为咧，我哋大人世界都系攞钱嚟衡量一切嘅啫嘛。最近咧，原来有一个咧拍卖啊，有一个拍卖嘅即系活动咧，苏富比。佢就咧拍卖咗一批嘅漫画同埋动画嘅原稿，希望咧勾起年轻人一啲童年嘅回忆，等大家咧可以加入佢哋收藏嘅行列啦吓。喂，漫画同埋动画，咁点少得佢啊？包括有好多经典嘅作品啊，譬如话手中自从嘅阿童木啦，仲有而家咧仲系 hit 爆紧嘅海贼王啦。但系最后成交指数最高嘅系边一个动画呢？佢啦，圣斗士星矢啊，成交价系37.5万啊，即系话咧，佢系用咗圣斗士星矢嘅动画原稿咧，就将佢咧就我嚟拍卖啊，咁然后咧而家就成为咗最高价钱嘅作品。嗱，呢度又可以同你普及下一个知识咧，几得意嘅。原来佢话咧，今次拍卖嘅咧就系一种叫赛璐璐片啊。佢话呢种赛璐璐片就系动画原稿咧，将一啲动作画喺呢个片上面，再将佢摆落投影幕，一秒动画需要12至16幅嘅赛璐璐片。咁究竟圣斗士星矢嚟到而家，仲有咩值得我哋去怀念，甚至乎去体验嘅一啲价值呢？吓？首先同你讲一讲咧，就系你有冇谂过点解圣斗士系要用星矢做主角嘅？系点解唔可以叫圣斗士子龙啊、圣斗士冰河啊、圣斗士一辉啊？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咧？吓，喂，老实讲啊，星矢真系唔系咧里边最讨好嗰个角色嚟噶。当年咧，我谂你都有沉迷过圣斗士咧，你成日都会觉得星矢点解次次都系你，最后咧救雅典娜嗰个系你，打到最尾唔死嗰个又系你，但你明明又唔系最靓仔啊！我都中意子龙噶，点解唔可以叫圣斗士冰河都好啊？有冇谂过？有冇谂过？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啊？原来系有答案噶、哦。佢话呢个咧系同血缘等级有关嘅。你记唔记得咧《圣斗士星矢》嗰五个青铜圣斗士，佢哋究竟系边度即系所谓修炼咧吓？一个咧就喺西伯利亚啦，一个就喺呢一个死亡皇后岛啦，一个咧就系喺呢一个中国嘅五老峰啊，呢一个庐山嗰度啦吓。咁但系星矢系喺边处嘅咧？星矢佢系喺希腊嗰度嘅。啊，希臘啊，希臘啊，對唔住啊！咁然後佢話雅典娜啦，作為呢、這、一個即係終極大 boss， 佢嘅出身係咩咧？雅典娜咪就係希臘嘅女神咯。所以咧，有人將佢解讀咧，就係話：喂，咁啊，梗係跟血緣啦！你直情就係喺聖域嗰度受訓嘅，佢就一定要係做主角噶啦。所以有啲人話，原來睇呢套動畫咧，你會發現哇，等級森嚴，甚至乎咧。那个血统出身呢又是体现到原来星矢是 blue blood 来的。啊，还有一点的，还有一点的。这一套动画呢传到入大陆之后呢，咁啊大家就纷纷在望下啦，为什么这套日本的漫画呢可以这么受欢迎呢？然后又解读到一些日本的文化特性在这里的。我觉得有啲咧系解得通嘅，都几有学习嘅，即系呢一种嘅道理喺度嘅。譬如你有冇留意头先讲啊，《圣斗士星矢》嗰啲主角咧，佢哋全部都系喺唔同嘅地方受训嘅。佢哋头先都讲啦，去中国又有，去到俄罗斯啊，即系苏联啊嗰度受训又有嘅。咩地方佢哋都去匀晒嘅吓。体现到啲乜嘢啊？各位，嗱，呢个真系劲啊！佢话体现到当年日本啊，佢哋明治维新之后咧。全盘西化，将佢哋好多嗰啲日本人咧，就去到学习西方唔同嘅文化咧，将佢同呢一样嘅特质咧连结埋一齐啊！ Oh yeah！ 你又唔可以话佢上纲上线，因为你又真系好少见到咧，即系点解佢哋嗰个世界性嘅特质咧系咁强烈就浮现出嚟嘅吓？ 咁當然啦，如果擺到嚟今時今日嘅香港，咁你只能夠話《星斗士星矢》嘅作者咧，佢係一個成日都要照顧小朋友出去留學嘅家長咯。係啊，我哋嘅家長咪同佢一樣咯，最好咧就兼收並蓄，邊個地方有留學團嘅，邊度就去。仲有一點嘅，佢話你有冇留意咧，《聖鬥士星矢》裏邊咧，無論佢打嘅係教皇啦、打海王啦，定係打冥王咧，佢係喺邊度地方打仗嘅咧？佢係喺人哋嘅地頭度打仗嘅，入到聖域對付教皇，去到海底對付波塞冬，然後落到冥界對付呢一個哈蒂斯。所以有人咧就會將佢解讀成為話：你話係咪啊？到处侵略啊，去到人哋嘅地盘度做搞破坏啊！哦，咁啊，如果你话呢一个系代表一种军国主义入侵嘅话咧，咁的确可能你就会谂多咗啦。不过，如果你将佢理解成为系咁喺人哋度打，就梗系好过喺自己屋企度打啦。同埋佢话唔经唔觉咧，你有冇发现雅典娜系统一咗呢一个神话世界嘅？佢话去到最尾咧，海王又输俾你，冥界哥又输俾你，去到最尾连天神都输俾你。哇！原来最大嗰个咧就系雅典娜。如果咁样解读嘅话咧，佢就系神界里边统一天下嘅神主嚟嘅。几时《圣斗士星矢》可以再出多一个篇呢？因为我都想睇下咧，佢会唔会同我哋玉皇大帝有机会可以嚟一个 crossover 咧吓？净系想象星矢同埋孙悟空打仗啊，就好睇啦。喂，可以嘅，因为孙悟空已经成为咗日本另一个动画《七龙珠》里边嘅主角啊嘛。系啊，我去到最后又讲翻《七龙珠》啊，因为我真系唔想我哋嘅青春记忆咁快俾人哋当系过时啊。打不死嘅圣斗士啊，希望我哋嘅青春记忆同佢哋一样，继续热血流传落去啊！ 两位伙计，我放假，厨房你哋搞得掂吗？ 大厨，你放心啊，没有你并无挂念，厨房安全守则我哋背好晒噶啦。 搅拌机、切割机嗰啲机器一定要经过训练同埋授权嘅人士先可以使用。 但我担心你哋嘅衣着。 唔使担心，我哋会着晒防护装备保护自己，所以你安心放假啦。 没有你并无挂念。 咁就好啦，得闲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想安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 Jenny 吴若希。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好中意見到我啲拍檔嘅禮讓，哎，我埋單啦，哎，我俾啦，哎呀， 唔係喎，埋單嗰陣時，我哋冇呢啲事情發生過喎， 係咩係咩？ 係啊，揸佢三文治錢，我啲冇諗住俾。 哦，你又唔講，我又唔， 我都唔記得咗呢件事喎，真係。 有佢咯，冇兩球磅嘅話， 有佢咯，真係。好，快啲嚟，快啲嚟。 咩？咁你係話你咩？ 我講少啫，你咪收我講啦。 係啊， 我講啦 ，OK， 呢個大家都需要知嘅，因為近日咧，消委會咧就真係有一系列嘅報告啊，走咗出嚟啊，每一個咧即係近乎衫褲鞋襪化妝品乜嘢佢都掂到啊！你哋想講邊一個先啦、啊？咁樣 你話外賣啊嘛？ 嗱，外賣咧，因為誒呢一排咧，即係尤其是嗰啲外賣嘅手機應用程式啦、 啊， 有好多唔同嘅App， 大家可以 order 噶嘛。 係， 原來咧消委會話咧都有一啲陷阱出現咗喎、 哦。陷阱 係啦， 好 嗱，佢個題標題有一個係咁寫嘅。要小心嗰啲魔鬼細節添， 係、okay, okay、啊，嗱、這、呢個大家真係可以都了解一下嚇。 好， 嗱佢有啲咧真正嘅 case 咧就出咗嚟嘅，我哋就講下嗰啲 case 佢哋遇到啲乜嘢咧，就係、是、用呢啲外賣嘅手機應用程式、遇到有啲咩問題。 好， 佢就話啦，嗱第一個例子就係咁嘅，佢就話有客人咧就選擇咗餐廳自取，自己去攞啦，唔使你送到嚟啦。 但我先之前咧就落咗單先，咁跟住咧可能教翻半個鐘頭之後我自己嚟攞啦。 係啦，因為佢哋咧嗰個餐廳咧會話俾你知一個咧叫做取餐時間。 嘅，即係話俾你知咧，話俾你知啊，究竟係幾多點啊，你就可以嚟攞嘢食啦咁樣。不過咧，就有人試過咧，佢就自己去緊呢個餐廳途中咧，就接到呢個 order 咧被取消咗， 被取消， 係啦。但虽然客人到步嗰阵时咧，食物系准备好噶啦，而且信用卡亦都已经俾咗钱噶咯。 啊、 但咧就因为收到一个咧，接到呢个 order 就已经被取消嘅话咧，个原因就系话个客人迟咗，迟过取餐时间，所以咧呢一张单就被取消。 OK，、啊、 但系得出嘅结论就系因为已经扣咗钱啦嘛， 系咯， 就话咧嗰个责任咧就系喺嗰个客人身上面， 哦、 变咗咧佢就话冇办法取消 order。即係冇辦法取消翻啊，扣咗你嘅錢， okay， 變咗咧就即係個客人 人財兩失， 冇錯，錢就俾咗，貨就攞唔到，呢、這個咧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係 有啲怪可，其實咧你都整好咗啦，你只不過 擺低等佢幾時， 佢擺低啫嘛，係啊，你除非誇張到你話我個店鋪冇地方擺咧，幫你抌咗咯， 係 啊， 都唔係一個原因啦， 係啊， 咁人哋落咗單俾咗錢，咁你得佢幾時嚟攞？除非你閂門。佢都唔嚟攞啫，啱唔啱先？係啊，呢個係有啲奇怪，咁即係去投訴啦。 係啊，但係消委會咧有俾到個提議嘅，即係佢話咧，如果消費者咧，你喺你嘅使用呢個服務之前咧，應該要理解到嗱，你自己話去攞嘢噶嘛，裡面咧係有自取嘅條款喺度嘅，你要睇清楚先。如果咧喺定明嘅時間，佢即係講到明你要幾點去攞嘅話，係你自己咧要衡量埋嗰個交通嘅情況啊，各樣嘢咁。如果你真係未能夠及時抵達咧，你應該要自己可能打個電話。同個餐廳講一講先，喂，唔好意思，交通問題， 幫我頂翻熱佢啊，幫我頂翻熱佢。 可能你要首先講咗就係，我會遲少少嚟攞， 如果 就避免咗呢一個即係人財兩失啦。而咧佢就話咧，其實嗰啲嘅餐廳咧，亦都可以不如試下彈性少少去處理啊。可能嗰個客人咧都去緊，可能交通情況咧唔同嘅情況，咁啊咁樣嘅話咧，都可以保持住呢個客户兩方面咧，就係同個商户嘅一個良好關係咁。 不過有時咧好慘嘅，譬如我見過麥當當咧，佢又唔係外賣啊。唔係，即係佢唔係嗰啲外賣自取啊！佢嗌外賣之後咧，佢咪而家 show 個 number 出嚟嘅，驗狗你快啲嚟攞嘢咧！我真係見過咧，佢嗌到咧，嗌到天荒地老啊！我諗咧，嗌咗起碼有咧接近半個鐘咧，嗰個驗狗都冇出現噶，佢就好無奈咧，嗰兜嘢咧佢又唔抌得啊嘛，繼續擺喺佢個櫃枱好細嘅啫嘛，等外賣嗰個區咧，嗰啲人又真係唔知走咗去邊喎！ 我試過有一個經驗咧，同呢一個投訴 case number two 咧好似嘅，但我覺得我嗰個即係都唔知邊個慘啲啦嗱，我就有一次有一班嘅朋友就上嚟我屋企，突然之间有个女仔咧就话：喂，好想饮珍珠奶茶咁样，跟住就订珍珠奶茶啦咁样。咁嗰阵时咧就系连埋我哋夜晚黑嘅食物嗰餐dinner 一齐 order 嘅，但就两间唔同公司都系用一个平台去嗌咁样啦。跟住咧嘢食就嚟晒啦，食完晒添啦。 系， 但系咧又可能系六点钟嗌嗰几杯珍珠奶茶， 一路唔见咗。 到我谂系十点先至送到嚟， 但系中都啊， 系啦，但你中间咧，我哋要睇住嗰个应用程式噶嘛，有阵时咧就话你已经出咗门口啦，有阵时话唔系，仲喺间铺头，咁各样嘢，咁当然啦，我哋打紧麻雀嘅，咁所以其实嗰杯珍珠奶茶系咪最紧要又唔系嘅，但总之咧佢就翻来覆去，翻来覆去都送到嚟嗰阵时咧，本身咧你知你 过晒秒啦。 去啦！我哋已经讲咗咩？有啲人就要小冰啊，有啲就要小甜啊，即系个个都会 溶 晒 咯，小溶啊变咗。 冇错，全部都溶晒。 小溶， 哇！嗰杯珍珠奶茶难饮到咧。 我又冇投诉啊。 我哋就冇投诉嘅，亦都即系因为嗰排都系开始有疫情嗰啲阶段咁样咧，几个月之前啦。 都体谅 系咪啊？其实都唔明，可能就知道好多人就落 order， 但我哋就知道我哋嗰杯嘢咧摆咗喺嗰个楼佢哋个 counter 度，可能好几个钟、 都 冇人去收 货，都冇人攞货出嚟送。 系啦，咁就由我遇过一个咁样嘅问题，但我就冇投诉啦。而呢一个咧，亦都系一啲嘅手摇饮品啊， okay， 即系我估得 即系手冲呢啲咁 啦，珍珠奶茶之类嘅物品咁样啦。 系 收货人咧，收到呢个货品嘅时候咧，就发现嗰个饮品嘅包装 饮过 嘅， 唔系。是另外一间公司制造的、 啊、 即我落风骚他给了个神光我、okay, okay. 樣而且呢部分的饮品呢已经是打写了、亦都是漏晒出来这样的卖相就不是挺好了那么梗是查询啦是不是什么事先这样他说呢外卖平台呢就回复就说呢其实饮品都是属于同一个品牌集团富善品牌所制作的 哦 这个是他的解说 喂呀、但是 即风骚又好神光又好 香港电台的 我上次咁解説喎，佢就話基於 你比如話 crossover 啦，咪咯聯成啊，聯成啊， 佢就話基於呢一個理由咧，就只願意向客户嘅投訴作出 部分的退款，同埋即係而家成日好興嗰啲嘅，嗱錢啊退少少，我俾翻啲積分你啊， 係啊， 即係希望可以保得住，係啦、 啊。 到咗後屘咧，消委會介入咗之後咧，平台先至做咗呢一個 退款 全數嘅退款， 係啊，即係佢係即係唔好咁樣啦，你即係自己搞即係搞掂咗處理好，咪唔使咁麻煩咯。 但如果個副線品牌係仲勁過大牌，你會唔會開心咗咧？即刻？ 咁就唔會有投訴啦。 係咯，你仲有投訴啦。 如果你開心咗嘅話， 係咯、 啊。 但如果 係 副線個品牌係勁啲嘅， 咁 我亦都唔會咁快送到啦。 係咯，可能有啲優惠 upgrade 俾你啦。 但如果嗰樣嘢係 你訂經濟艙嘅，佢嚟咗個頭等嘅，你投訴佢。 咁啊， 但而家可能佢係訂咗個商務客位，去俾咗個經濟客位嚟，價錢都可能唔同個副線喎，係咪先？通常嗰啲大品牌嗰啲副線咧係平過噶嘛。 咪而家似係訂麗晶大酒店變咗麗晶大賓館咯。 頭先你話你訂嗰個珍珠奶茶嗰個咧， 我個例子 係啊，六點鐘去到十點鐘，會唔會係因為個區份問題啊？因為咧呢度咧消委會有另一個平台，就係另一個 case 就話咧，有個人咧就喺即係訂一個食物啦，咁跟住咧就訂咗$400嘅，咁又送貨啦，咁樣送到外賣啦，咁啊就填寫到去荃灣嘅，咁但係咧過咗個半鐘頭啦，90分鐘啦之後，喂點解仲未嚟㗎？咁跟住收到人哋打電話嚟咧，喂唔好意思啊！你咧即系我哋个地方咧就喺葵芳啊，而你送嘅荃湾咧就超越咗我哋嗰个服， 哎呀，超出咗职权范围啊， 服务范围。 唔系你落 order 嗰阵时咧已经问清楚咗个地址，如果唔系可以咧即系送货嘅范围，佢唔接呢张 order 嘅。但系咧，如果阿祖嗰、那个， 其实系会有混乱咯。 阿祖嗰个6点到10点咧，你嘅地区应该已经包埋台湾噶啦。系啊，我住喺东京六本木嘅， 台湾买杯珍珠奶茶。 都翻嚟俾你 啦。我嗰个例子咧，其实如果我行落去唔系打紧牌嘅话咧，我10点10分钟啊，我就去咗嗰间铺头。 都叫你小岛怡情噶啦，大岛咪口渴冇嘢饮咯，咪攞嚟睡嘅。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早前要求今个星期三起，补习学校需要暂停面授课程2个星期。教育中心联盟批评有关措施会引发教育中心倒闭潮，促请政府资助所有教育中心。教育中心联盟发起人苏迪希话，卫生防护中心早前表示补习社是高危地点，但是第三波疫情中只有少数个案去过教育中心。他又说大部分教育中心的防疫措施十分有效，包括一间可以容纳30人的课室只是有4人上课。苏迪希批评上一轮防疫抗疫基金对教育中心的资助金额太少，大量教育中心在4月已经申请资助，但是至今仍然未收到。他又批评当局从未就停课咨询业界，亦都未有在防疫物资上提供支援。屯门山景村商场的麦当劳分店前日有员工提醒顾客佩戴口罩的时候被袭击的案件，警方再拘捕多2名男子，至今共拘捕3人。警方說被捕3人包括施襲者、接應的司機和登記車主，相信涉案人士已經全部被捕。警方提醒市民在疫情之下要注意公共衛生，切勿違法。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截至昨日已經累積有8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仍然未找到源頭，情況令人擔心。他說越少人聚集，傳播個案會越少，希望非緊急服務的企業容許員工在家工作1至2個星期。許樹昌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他認為為入院的長者、在食肆工作和的士司機等人士做病毒檢測是較穩妥的做法，可以避免院內爆發。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內地上半年經濟按年收縮 1.6%， 當中第二季恢復增長 3.2%， 扭轉首季收縮 6.8% 的形勢，好過市場預期。第二季經濟按季增長 11.5%。 統計局說，上半年面對新型肺炎疫情帶來的嚴峻考驗和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隨著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復工、復產、復商、復市加快推進，上半年內地經濟先跌後回升，第二季經濟由負轉正，主要指標恢復增長，經濟運行穩步復甦，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場預期總體向好，社會發展大局穩定。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183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1,05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0点，跌1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1.9，跌6.5元；恒信控股525.5元，跌17.5元。美团点评187.8，跌12.8；阿里巴巴236.6，跌6.8；小米集团15.6毫6，跌7毫；吉利汽车16.5，跌1.2；港交所343.4，系跌13.2；九毛九系报12.02，跌6.6；中国平安85.35，跌1.2；华虹半导体28.2，跌5.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6.95，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1，人民幣6.997，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日經平均指數報22,785点，跌159点。港金現價報16,730元，無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72美元，賣出1,810.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Ella， 即将成为香薰治疗师的你，会用咩味道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檀木，因为佢成个人嘅感觉咧，好有一种平稳嘅感觉，好 grounding 咁样，好踏实嘅感觉。 我是 Bella 潘潘玲玲，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CIBS 29季全新节目 《移植新突破》，全面展示香港移植最新酸。 当个肾搏咗落个受肾者啲血管度，睇到第一滴血，唔系第一滴血， 第一滴尿，哎呀，犀利！ 咁呢个系一个兴奋嘅感受， 喜庆在心头，带大家一齐体验精彩节庆。 江陵端午节咧系韩国嘅四大名节之一，着晒古装，会朗读表演啊，唱歌表演啊。咁我哋有一样嘢叫粟德艾草做嘅年糕，几好食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两位伙计，我放假，厨房你哋搞得掂吗？ 大厨，你放心啊，没有你并无挂念，厨房安全守则我哋背好晒噶啦。 搅拌机、切割机嗰啲机器一定要经过训练同埋授权嘅人士先可以使用。 但我担心你哋嘅衣着 咧。唔使担心，我哋会着晒防护装备保护自己，所以你安心放假啦。 没有你并无挂念。 咁就好啦，得闲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想安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Jenny吴若希。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你唔好咁过分喎、啊！ 我系呢度大厨。呢、这个厨房所有事都关我事，我话咗唔俾你用就唔俾你用， 唔俾我用，你知唔知我系边个？ 我理得你系边个啊？我话你听。 系、哎、啊，你用心啊！蒲大厨咩事咁激动啊？我喺门口都听到你哋嘈啦，好彩未开门做生意啫，俾啲客听到就失礼啦。 阿 Jenny， 你翻得嚟就啱啦，你讲多次俾呢个男人听，我系你边个？ 系唔好劳气住先。你咪就系由我一岁开始照顾到我咁大个，我最锡我最尊敬嘅甜婶咯， 乖啦乖啦吓，你冇唔记得我嘅说话，你听唔听？ 咁梗系听啦。 嗱、你听到未？你听到未？你呢个男人，你老板娘啊，都话听我讲啊，多礼唔俾我。 我话你听。老板娘讲乜都冇用，因为喺呢个厨房我先至系老板，我唔俾你用就唔俾。 系啊，咪住先，不如我哋依家入去坐低慢慢倾好冇？ 我好激气啊！哼， 好啦，到底阿豪大厨你唔俾田婶喺度做咩啊？ 老板娘，我唔俾佢用部切肉。 Jenny 啊，你系真系翻到嚟啫，啱啱好。你话佢系咪离谱啊？啊，我谂住咧切定啲肥牛吓、啊，准备开档啊嘛。我唔系 自己食， 你就系倒翻转头得个食字，系啦。我啊见到有部切肉机，咁咪攞嚟用咯。我唔通啊要我用手啊逐块逐块咁切，切到听朝都未做到生意啦。啊，点知咧佢就喺度嘈冤巴闭，啊点都唔俾我用啊。 老板娘，我话你听啊，佢系谂住攞切肉机嚟减肥啊，切自己啲拜拜肉嘅，公器私用啊呢铺真系、 啊。切得到我切咗你先、 啊。你讲句公道说话，老板娘。 其实咧，厨房入边咧有好多好常用嘅机器，例如搅拌机、切割机、剪磨机。因为咧有好多好危险嘅部分啊，同屋企用嘅机器系完全唔同嘅，所以冇受过训练或者冇授权人士系唔可以用呢啲机器噶。 阿婶，你听唔听到啊？冇授权人士，你冇我授权，听唔听到？ 请你尊重我，我叫田婶，我有名字噶。切，咁你用部机啫嘛，又几咁难呢？吓、啊？啊，你又识啲咩啊？你讲咁多嘢。 哈哈。我识多你少少咁大把，你同我听住。 识少少，你扮大饼啊！ 我要讲成三行字、哦、我建议你同老板娘一齐坐低休息一下。 Okay, 我瞓先吓。 嗱，呢啲机器嘅操作指示同埋安全须知，特别多眼嘅位置，俾啲员工参考。而冇咗安全护罩嘅危险机器咧，就唔应该继续使用噶。而机器咧，应该系装设容易触摸到嘅电源关闭装置。万一有意外发生，好似你呢啲咁嘅粗心大意嘅人搞佢嘅话咧，操作员都可以尽快整停部机器，减低受伤程度。 哇！做咩啊？有说明书啊？讲成三行字咁多，使唔使咁麻烦啊？ 系啊，田婶唔单止咁样噶，员工喺用呢啲机器嘅时候咧，要注意自己所穿着嘅衣物、佩戴嘅服饰，连埋头发咧都要注意噶，小心咧会被潜入机器转动嘅部分。而清理机器嘅时候咧，亦都一定要熄咗个开关同埋掹走嘅插头，确保电源截断。 咁先至系安全噶嘛。 哎呀，咁系咪即系好似咧啊嗰啲大厦嘅 lift 咁样啊？一定时定候揾人就检查，万一有事唔啊用得啊嘅时候咧，就要停用，跟住仲要挂张牌维修两个字警告牌咁样话俾啲人听啊！ 哇，老板啊，今次要买六合彩啊，佢竟然咁都讲中咗一样、 啊啊， 好彩啊！哦、我哋真系嗱， 咁点啊？仲、啊、有啲咩嘢？ 我哋咧就有安排注册电力工程人员定期检查嗰个餐厨嘅电力装置。电器咧仲会接驳埋地线同埋漏电断路器嘅防止触电啊嘛，损坏嘅电线或者嗱，你听我讲啊吓，故障嘅电器咧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噶，同埋隔离电源，再加一块维修嘅警告牌提醒其他同事就唔好攞嚟用。 啊，田心，你喺度做咗几日啊？惯唔惯啊？ 唔惯， 哈，真系啊！我哋各有各做嘢。你唔惯啲乜嘢啊？哦，你惊我迟早彩待你大厨个位，好担心呢。 哦，我惊你迟早入去大修咋，大厨。我老老实实啦，我到而家都未见过你开过火煮过一样嘢，连条即食面都未煮过，所以我对你嘅厨艺我系零意见嘅。不过呢几日咧，我见到你喺厨房做嘢嘅手法咧，我觉得我睇唔惯哦。 系啊，侯大厨，你觉得有咩问题又唔怕讲喎？ 系啊，你有咩讲啊？你讲 啊！ 你唔好话我督佢背脊啊，佢背脊啲肉咁厚，我都惊手指痛啊！真系，佢连刀都唔识用啊，老板娘，你话佢点样喺厨房帮手啊？ 咩连刀都唔识用？你当我三岁细路仔啊？我点会唔识用刀啊？ 侯大厨，你嘅意思系咪田婶系唔识得正确同埋安全咁样去用刀啊？ 老板娘真系英明啊！真系你明啦，最基本啊，切唔同食材应该用唔同嘅刀具噶嘛。但系头先你知唔知佢点啊？佢攞切肉刀嚟切蒜头，用生果刀嚟撬罐头，切开嘅时候咧，仲要嗰块砧板啊未摆稳阵就开始剁剁剁剁剁剁，我见到都觉得牙烟啊！ 喂，你平时喺屋企我都系咁噶啦，我啲仔女啊，哆来咪发嗦啦，切刀。喂，咁多个我都系咁样养大凑大，佢都系咁样去煮嘢食噶啦。乜你啊，男人之家有嘢又唔讲啊，收收埋埋啊，咁鬼小气，你当 CCTV 咁监察住 我？我点讲啊？你嘅问题多到我讲完第一个，你第二个又嚟啦，我记唔到噶。我次次出声嘅话，我唔使做噶啦，老板娘。我未讲完添噶，你知唔知佢点啊？佢用完啲刀啊，佢一系就咁劈喺度，即系老板娘你隔篱只脚，而家咪有把刀咯，你见唔见到啊？ 哦、oh, ，no！ 系啦，冇错啦，再唔系咧就咁劈落嗰啲污糟嗰啲碗碟里边，你话佢个人系咪好自己一条鱼啊？好 selfish， 好自私啊！ 咩自私啫？咁啊，平时啲嘢都系咁样做噶啦。 田婶啊，用完嘅刀具咧系应该要放入去刀架噶，而刀具系唔应该同其他碗碟一齐洗噶嘛？ 咁未洗咪抌晒落去咯？ 你咁样。好容易咧，因为一时唔觉意咧，喺洗碗嘅时候会俾啲刀具割伤噶。仲有，安全着想，用刀具嘅时候咧，最好要配搭符合安全标准嘅防切割手套同埋围裙呢一啲保护嘅衣物，先至好开始啊！ 咩事干啊？吓，又切割啊？咩防切割手套啊？又围裙又防滑鞋，喺厨房做下嘢啫，真系咁鬼麻烦，全副武装咁样，哎，使鬼做咩？ 中意麻烦啊！你今朝好彩有啊，着住嗰个啱安全标准嘅防滑鞋啫。 做咩啊？ 如果唔系啊，你就跣到摊摊腰，我帮你冇腰。 哎呀，哎，田婶，你争啲跣亲啊！哎呀，你冇事啊嘛？有冇扭亲啊？有冇唔舒服啊？ 老板娘，我地下争啲烂啊，头先。 你讲咩啊？乖啦 ，Jenny 啊，不过就冇事。好彩我身手敏捷，你即系我凑你啊，凑到大嘅时候，你周围走，我都系周围捉你噶啦，系咪？我负实嘅。 如果你头先倒写嘢嘅时候，你马上就抹翻干净，咁你唔系会差啲跣亲？ 你又讲啦，咁我咪讲咗咯。我嗰一刻啊，赶住做咩啊？赶住公司啲做嘢啊嘛，啊要洗埋啲菜啊嘛，所以先冇抹干净。 喺厨房倒写嘢咧，如果唔可以即时咁样处理，要将个受影响嘅范围咧分隔开，提一提人哋咧要小心，最好咧梗系要尽快咁样清理翻个地方噶啦。 佢连开个煲盖都唔识。我担心佢继续喺厨房做嘢，唔单止会令到自己受伤，仲有机会连累埋其他嘅同事啊！ 你真系好离谱得紧要，我真系我唔想再同你讲嘢。咩叫连打开个煲盖都唔识啊？需唔需要培训啊？点咩叫识啊？吓，你唔好冇嘢搵嘢嚟讲喎。 阿田婶，我唔知道你点样打开煲盖啦，但系正确嘅方法咧就应该系先戴咗有安全标准嘅隔热手套，或者攞条干嘅毛巾，然后咧同个煲咧要保持一定嘅距离。嚟先慢慢向外揭开个煲盖，千祈唔好向住自己嘅方向揭开，如果唔系好容易俾啲蒸汽灼伤噶。田婶啊，你系咪咁做啊？ 佢就梗系唔系啦，佢正正就系将个煲盖向住自己打开啊！老板娘，你知唔知点解啊？佢谂住悭钱啊，蒸面啊，用公司啲资源嚟美容啊！ 你知道？ 好彩个煲汤未滚就唔够多蒸汽啫，如果唔系啊，我谂佢毁咗容噶啦，真系。 真系小心啲啊！ 烫伤好紧要啊！老板娘，嗱，我哋行埋喺二边度老实实。喂，你搵第二啲嘢俾佢做啦，你唔好俾佢搞我厨房都唔得啊！ 咩先咩咩行埋一边啫？啊，你当你自己系边个？ 我系总厨。 哎呀，唔好怒气。 我系啊，臭晒之前嗰个田婶。 慢慢倾。其实咧，我都惊啊，田婶咧喺厨房工作会好辛苦啊。不如你以后出去咧，帮我搞好个楼面啦，落下单啊，收下钱啊，你舒服啲之余，我系安心啲，系咪啊？系咪啊，田婶？ 咪先。咁即系我即刻要输俾佢。 点会呢你谂下，你喺楼面帮手，又唔使着围裙，又唔使着防滑鞋，仲可以衬衫、梳头、化妆翻工，好靓喎！你唔想咩？ 啊，又好似系吓，我平时同你啲人一般见识。嗱，我见阿 Jenny 你开声，我实帮你嘅，我自己自愿调去第二个部门，你慢慢做啦。 厨房工作想安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 Jenny 吴若希。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真系冇。静默亦为沉淀往事。没有佢，我哋都好挂念噶，真系冇得出街，大家咪好怀念去唔同地方嘅日子啦。佢系唔约戏，有冇有你并无挂念。 系 嗱，节目结束之前咧，为咗大家可能喺放 lunch 啊，或者之后咧，譬如好似早早咁样咧，佢跟住有啲活动想去啊嘛。嗱，唔好话我唔益你啦。 咩啊？ 俾一个世界卫生权威组织列咗一啲。总共是有37种活动的低至高风险的排行榜。 好啊，大家都可以听一下咩 高风险。剩下几分钟，不如够晒讲啊。 OK 的 ，OK 的。嗱，佢系嚟自边署嘅咧？佢系嚟自美国德州医学协会。 嗯， 咁虽然唔系话咩，即系系啦，就唔系话美国嘅 CDC 定咩啦。嗱，但我觉得有啲。即系点解我想分享一下咧？我觉得 佢由医学协会掉出嚟，应该都几 系啦。 咪住先，美国啊， 美国啊，即 系 嗰个都系嗰句同你讲话，戴口罩未必有效嗰笪地方啊。 我就咁一听咧，系医学啊。 我哋嚟听下先，我哋听下先。第一级低风险，低风险 系 好搞笑嘅。第一级低风险，开邮箱。 哦。 即系你打开你屋企个信箱， 系冇事嘅。 咁我当然觉 得到一片迷茫， 冇错啦。咁如果我 check 我个 mailbox， 应该仲低风险 啦。系啦，好啦，个 mailbox。 第二级，第二级嗱，即系开始嚟咯。第二级，第二 级有几多级？ 佢总共有佢总有九级。 O K， 九级。咁而家你去到第二级啦，第二级都系属于低风险嘅，包括有咩咧？ 搭车， 加汽油。 哦 ，OK， 因为 但系佢同我哋唔同，佢要自己入嘅， 系 打网球。 哦，好啊，嗯， 打网球。 嗱，我见到嗱，我有睇过嘅， 加 气 油打网球系啦。 因为打网球咧，即系理应咧，即一定嘅距离啊嘛， 远啲。 但系同时间，如果你之后你握下手啊，拥抱下，即系早高域都出咗事啦，系咪？ 嗱，仲有郊外露营。 好 ，OK。 同埋买外卖。低风险， 低风险， 佢写住低风险，系啦，买外卖，好啦， 咁唔怪之佢哋咁多人中伏啦。 系啦，咁你买外卖， 买外卖俾堂食系低风险，唔系 如果唔系 我 哋香港做乜搞到咁啫，系咪先？ 头先有冇听我风头火势讲我买外卖嘅时候嘅情况系点啊？ 唔系，佢而家咪话零风险啊嘛，佢话低风险啊嘛，好啦好啦，第三级今次就叫做低中风险啦，咁开始好笑噶啦吓，第一去杂货店度购物。我又唔明雜貨店購物同埋去超市購物或者商場購物， 小型嘅 即係細啲， 係咯，小型嘅超市咯。 好啦，第三級低中風險包括雜貨店購物啦，出門口散步、跑步、與他人踩單車。 嗯， 哦， 係啦。 OK， 因為 但 係 與他人踩單車喎， 即係咁，就算你係單車都唔會並排噶嘛，所以都係一段距離噶嘛。 同埋通常都係同一個方向踩單車，嗱，你同埋一齊踩唔會倒頭車踩噶嘛。 但係跟住佢嘅低中風險包括打高爾夫球。我想话打高尔夫球个风险原来仲高过打网球喎。 其实 但个场都大好多啦，系咪啊？ 睇你几多个人一齐打噶咋？ 系咪咁啊？可能因为你又有球童， 系啦， 又 有 即系朋友， 会唔即系唔知啊？呢啲即系 我哋呢啲冇经验啊。好啦，跟住好得意啦，低中风险嘅第四级，即系比头先再高一级啦。喺酒店住两晚。 哦， 佢 exactly 系有个两字嘅， 即系 一晚唔够，三晚唔使，两晚 啱啱好， 系啦，住酒店住两晚， 多住多一晚都唔掂。 喺诊所等候室度等候， 等几耐？ 冇讲。 哦， 去图书馆或者博物馆， 系。 哦，喺餐厅嘅户外区域饮食， 系。 喺繁忙嘅市中心度步行，喺游乐场停留一小时， 系 啱啱好， 就系啦， 两个钟唔使，三十分钟唔够，一小时， 即系呢个都一个提醒，但系佢话呢个属于咩？ 低中风险， 低中风险。 其实我有啲唔即系嗱，我觉得佢呢类型嘅嘢 同我哋香港完全唔同嘅，你有冇发觉啊？ 唔算低中噶咯， 系啊，我哋香港嘅游乐场系封咗噶嘛，而家 系 你谂系咪？ 同埋佢话喺街嗰度咩行一个 繁忙嘅市中心步行。 一个钟， 唔系一个钟系游乐场，游乐场一个钟，系啦。 但 系繁忙嘅市中心步行， 但系个问题系美国嗰方面嘅朋友或者佢哋嘅政府冇要求佢哋戴口罩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佢哋喺繁忙嘅市中心度步行， 高风险噶应该。 对于我哋嚟讲， 系啊， 系超级高风险啊，大佬。 好啦，咁你跟住留意咯，第五级去到中风险啦，咁你应该觉得应该系劲好多噶嘛，嗰个行为。 系啊系啊。 但系佢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去人哋屋企食晚餐。 哇！即系喺屋企睇电视。 嗱，我又唔明啦，去人哋屋企食早餐同埋午餐系冇事噶。 啊，咁香港个谂法有啲似喎。 佢系同佢喺人哋屋企食晚餐系属于中风险。 嗱，唔系有分别噶。 请解释，请解释，请解释。 早餐、午餐。 你唔会食得好耐嘅。你夜晚餐咧，譬如当你六点钟开始之前准备嘅，五点可能食到十点钟， 即系可以食四个钟噶。 相处时间系四五个钟嘅人。 咁不如你话俾我听，去人哋屋企，譬如我今日想去阿祖屋企食晚餐嘅风险大啲咧，定系我去诊所嘅 waiting room 嗰度等候风险大啲咧？ 梗系去诊所啦。 我就唔明啊，但系诊所嘅风险系低过去阿祖屋企食晚餐嘅。我唔明啊。 但系诊所可能佢会觉得可能好少人咧。 系啊，嗱， 大家唔会除低。 点会啊？大佬病人嗰个地方嚟嘅嗱，佢嘅中风险包括去你屋企食晚餐啦，喺后院度烧烤啦，即系人哋有后花园啊嘛。 其实都系多人 嘅。 系啦，嗱，我觉得呢个就似嘅后院烧烤，去海滩， 系 佢属于中风险嘅。 咁梗系啦，你见到啦，佢哋嗰啲海滩几万人一齐涌晒去啊！ 系啦，喺商场购物，喺商场购物，好啦，咁然后你分咯。请问你海滩危险啲定泳池危险啲？ 我觉得 咁梗系哦， 边度危险啲？ 嗱，我本来谂住今日去海滩，我唔够胆去啦。 佢而家咧系有分嘅。 哦， 头先第五级去海滩。 咁即系而家泳池高风险， 冇错 啦。 第六级都系中风险，但系高一级啦。包括咩咧？去公众泳池游水， 系 送你嘅小朋友翻学、露营或者系托儿所，系、 okay、 属于中风险。 系 跟住咧就系、是、拜访年长嘅亲友，譬如我哋探物田，系属于高中风险嘅。仲有咩咧？喺办公室工作一周。是属于中风险的、 啊、所以他要在家工作了。 其实我觉得我听到这里呢，所有的如果他们有戴口罩的话 就没事的， 其实就会已经好很多咯。 是啊， 差 好 远、就是、 第七级了，中高风险了、哦、第七级去发型屋剪头发、在餐厅度堂食，就我们香港做紧啦，参加婚宴或者丧礼，搭飞机，打篮球，踢美式足球，拥抱或者同朋友握手， 咁呢啲都真系几高嘅， 系啦，最高风险八级同埋九级啦，包括食自助餐、去健身室健身、去主题乐园、去戏院、参加大型演唱会、去体育馆、参加超过500人嘅聚会，同埋去酒吧。 其实呢啲都 所以呢啲就同我哋接轨啦，就真系高风险啦。但系我哋亦都系做咗呢个中高风险，就系、是、包括我哋喺办公室度工作一周。 其实咧，我哋咧都就低，佢哋最叫第七级嗰时开始，我哋已经推到去中高噶啦。 系啊， 我哋都其实即系高度防戒备噶啦。 所以你见到呢个表咧，或者你都会或多或少了解点解西方嘅疫情咧好难都控制到。 明白晒， 我哋同佢起码有五级嘅差距。 系啊，同埋都系嗰句啦，各位外地嘅朋友或者你屋企人喺外地， 戴口罩， 睇佢哋戴翻个口罩，大家安全啲。 再见， 拜拜。